好至到一般，咁啊，即系二至到五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啊吓，咁啊，努力工作之后咧，都有更加多嘅时间咧，休息，以及咧就陪伴身边嘅挚爱。咁啊，星期五希望大家都要休息一下啦，啊，咁啊，充翻电，咁啊，嚟紧下个星期有啲工作。不过今日咧手头上嘅功夫咧就千祈唔好躲懒，都要咧就尽力做好晒佢先至得嘅。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都要记住大家的价值。这些价值呢，不是是因为你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才衍生出来的价值，而是你经过努力、经过琢磨而得到的价值。我哋并没有权利或者方法啦，我咁讲可能系暂时去到选择自己出生嘅时候系拥有啲乜嘢嘅能力啊，乜嘢嘅专长啊，优点系啲乜嘢，我哋冇办法嘅。但是我哋懂性以嚟，亦都开始建构住我哋自己嘅性格同埋能力，我哋不断去学习，透过我哋努力过后，我哋勤力过后得到的一个肯定，才是我们值得骄傲。所以今天你不妨想一想，出门口的时候想一想，我到底最厉害的是哪一方面呢？我的专长是什么呢？今天也都在这一方面要做得更加好，也都找一些机会，例如是 lunch time 或者吃个靓的 tea，去到赞赏一下自己，我今日嘅工作做得好好，咁啊付出之后得到少许嘅甜点咧，系可以令到你更加有力量，更加有决心同恒心，继续发展好你自己嘅专长，成为 number one。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呼气流逝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new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有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 太细了，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早上的时候找来这首歌曲，来自 MC 张天赋的音乐作品，叫做《世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六分，二十一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的早上啊，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揭揭报纸。教学对我哋嘅新一代咧，当然非常重要啦。咁啊，为咗推动学生学习中国历史啦，有大学咧就系教育大学。原来佢哋喺2018年开始咧，就已经同一啲嘅叫做研究社合作啦，就推出一个叫做看动画学历史嘅项目。好啦。呢、这個項目逐漸增加個內容啦，發展成為咧一個咧就叫做動畫嘅教材系列。動畫教材系列就涵蓋咗八個唔同嘅範疇㗎。咁現時已經推出過咧就超過190集嘅動畫，以及咧就英語兒歌。咁獲得咧就本地嘅小學啦，咁廣泛去到採用，相當唔錯啊！部分內容咧更加獲得教育局嘅列為中國歷史科。教学资源及参考资料添，咁呢个项目咧就由佢哋嘅校长啦、教授啦就发起嘅，咁佢哋更加表示啦，咁最期望学生咧就透过生动有趣嘅方法咧就去到教授呢个中国嘅历史。我哋细个学习中国历史咧都系即系坦白讲啊，都死背嘅。咁而家用咗一种咧就贯彻啊，即系学习是快乐嘅理念。咁等学生咧就可以更加容易记住历史嘅内容，认识中华文化。咁现时整个嘅动画教材系列咧，咁网上浏览已经接近咧就1000万次，咁都成绩非常好啊吓。咁讲翻教授咧就忆述翻啦，咁项目就源于2014到2015年期间，咁同事。可能谂紧，喂，点样可以有办法可以教中史又教得好啲咧？当时灵机一触咧，就以一个动画就作为切入点，咁啊有咗啦。咁啊，佢哋话到，喂，小朋友翻屋企咧都中意睇卡通片啦。点解我哋唔画啲我想小朋友睇嘅卡通片咧？睇完之后又学到嘢嘅卡通片咧？坦白讲啊，我系 buy 呢个 concept 嘅。因为咧，我自己都细个睇嗰个成语动画廊之后咧，我而家睇翻好多，即系谂翻好多成语咧，其实都系有啲卡通片嘅画面喺度，系事实嚟嘅。好啦，咁佢哋话到死记硬背咧，就唔系自己嘅项目，即系嘅强项啊。咁啊，以往咧读书嘅时间咧，就系一直个方法都系背咗佢啦，记咗佢啦，例如人物啊、年份啊。因此咧，就希望将历史嘅片段形象化，就成为咗动画，等啲学生咧就觉得喂。都几得意，睇完动画之后咧，仲会记得相关历史嘅片段。我自己有小朋友啊，咁佢就2年班啦。咁佢自己其实因为学紧成语嘅关系咧，其实我喺网上面亦都揾翻咧相关嗰啲成语嘅动画就俾佢睇啦。啊，发觉咧都几凑效啊！最近考紧呢个嘅叫做成语嘅考试嘅时候咧。咁如果揾到一啲呢個成語，我記得以前動畫都曾經有過喎，咁揾翻俾佢睇咧，嗰個記憶咧的而且確係非常之能夠容易加深啊！ 所以呢一类嘅教学方法呢就灵活啲啦，可爱啲啦， cute 啲啦，咁嗰个效用方面似乎都系有啊。好啦，今日整个动画教材呢就由教大唔同学系嘅学者专家就以现代嘅教育研究社嘅共同制作啦。咁啊涵盖咗唔同嘅范畴嘅，譬如睇动画、学历史之外呢，仲先后推出中国语文语及呢就文化、品德教育同埋文言文嘅动画教材。咁啊今年呢就将会陆续推出呢就係 STEAM， 即係古诗啦、价值观教育以及呢就英语相关嘅教材。咁希望呢真係好啲啦，小朋友提高个学习嘅兴趣呢就唔可以再单纯啦以呢个课本。因为大家小朋友都会想即係手机食先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能够配合返佢哋日常嘅生活模式去到教学嘅话呢，似乎应该会灵活多啲啦。6:23，一首歌曲嚟自关心妍，再见关伟文。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咧，今日都要望一望嗰个天气点样先嘅。嗱，空气质素方面咧，我就觉得系 低至到中啦，咁都系普通啦。咁如果你话要去睇夜景嘅话咧，例如上山顶嗰啲咧，似乎咧就未必系可以最靓嗰个嘅夜景啊。咁呢个大家都要谂一谂。咁如果你话喂，我仲想去其他地方嗰度咧，都系感受一下。咁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值得介绍咧？又唔使睇咁远嘅嘢嘅话咧，嗱。近近地咧，其實都歡迎大家咧，就去到欣賞下香港嘅花嘅。市面上咧有好多不同類型嘅花朵咧，都已經係盛開。咁其中咧就係公粉羊蹄甲啦。咁啊，公粉羊蹄甲咧，其中又係一個地方開嘅，喺邊一度咧？屯門、哦。因為見到啲報道咧，有個都幾值得推介。屯門咧，咁啊括弧寫住一個叫做日本何津英啊。咁啊，櫻花特別何津英咧，就喺呢個河邊咧，咁啊一紮咁樣嘅，咁啊喺屯門咧一個地方嗰度啦，咁佢哋咧亦都同時間喺個叫做其實係名渠嚟嘅，咁但係都叫河邊，咁就有一個咧非常之靚嘅開滿咗公粉羊蹄甲，咁望起上嚟咧，全部都係粉紅色嘅一片花海啊嚇。咁呢个位置咧就喺屯门富泰村对面，咁啊海呢个河道旁边啊，咁啊有呢个公粉羊蹄甲，嗱而家唔知道咧仲有冇啦，不过我自己身处于嘅，譬如喺九龙又好，或者喺新界东嗰边都好啦，港岛都好啦，我都有见到几多嘅花嘅，即系就连啊行经呢个狮子山隧道嘅时间咧，即系行过嘅时候，可能有啲驾驶人士都会见到，诶啱啱一出隧道咧，都会见到一扎嘅黄花风铃木啊，所以而家呢个咧系一个赏花嘅好季节。如果星期六日咧，咁大家有时间，不妨咧就去下身边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可以赏下花，感受一下咧春天来临嘅快乐，同埋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嘅气息啊！ 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是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只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那个，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之间那花朵，苦水催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雅格，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忘记他怕 29分啊，一首嘅作品嚟自陈奕迅《孟芬雅嫁》。21度嘅气温，咁啊，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啦。转头要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都继续会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我哋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晨昼6:30，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先后拘捕两名女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话，寻日在港岛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65岁女子，她涉嫌干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消息說，被捕女子是已經解散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仁的妻子鄧燕娥，她在赤柱監獄外被捕。另外，國安處星期三在秀茂坪區就另一宗案件採取執法行動，拘捕一名23歲女子，她涉嫌干犯煽動分裂國家罪。調查顯示，這名女子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香港獨立的訊息。美國宣布對5家中國企業和一名個人實施制裁，指他們幫助伊朗獲取無人機部件。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聲明，被制裁的中國企業來自杭州、深圳、桂林和香港。財政部指這些企業向由伊朗國防部控制的伊朗飛機製造公司供應無人機部件，而這些伊朗製無人機被俄羅斯用於對烏克蘭的行動，因此伊朗和烏克蘭平民傷亡有直接關係。美國財政部又制裁另外39家來自伊朗、香港、中國和迪拜等地的公司和實體，指他們構成影子銀行網絡，協助受制裁的伊朗實體進入國際金融體系和出售石化產品，違反國際對伊朗實施的制裁。俄羅斯星期四對烏克蘭發動新一輪大規模襲擊，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處地方包括由俄軍控制的扎波羅熱核電站停電。俄羅斯國防部表示，這次行動是要報復烏克蘭破壞分子本月初潛入布良斯克州發動的襲擊。行動中，俄軍使用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在內的遠程高精準度武器，打擊烏克蘭的主要軍事設施、軍工企業及能源保障設施等目標。烏克蘭表示，包括首都基輔、黑海港口敖德薩、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等10個地區遭到襲擊。至於在襲擊中停電的扎波羅熱核電站，曾經利用柴油發電機供電，以防止反應堆燃燒過燃料過熱。希臘再有3名鐵路人員因早前發生的列車相撞事故被起訴，檢控部門消息指，被起訴的包括一名負責調度輪班的鐵路主管，他被控調派缺乏經驗的站長在繁忙假期期間輪值夜班，另外2名車站站長被指提早落班，亦都被起訴。3人面臨過失殺人、造成身體傷害和交通中斷等罪名，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至於事發時當值的59歲站長早前已經被起訴。首都雅典和其他城市繼續有民眾示威，抗議政府漠視鐵路安全。總理米佐塔基斯再次就事故道歉，強調會確保調查工作絕對透明，但他指出前幾屆政府亦都需要為長期的鐵路安全問題負責。他又承諾會立即和長遠改善鐵路安全，包括增加人手和採取更嚴厲的監管制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联系 香港，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昨日我工人姐姐经过街市，听到有个卖鱼佬话自称系乜乜太极拳掌门，仲话自己打嘅太极拳厉害过某某格斗冠军。我当堂吓一跳，跟住就得啖笑，咁分明唔将我放在眼内啫。嗱，我够胆话我耍太极冇人厉害得过我。如果唔信，就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记住，唔听就是你嘅损失。我系边个？我咪张三丰咯。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另外电话方面就打俾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啊，今日朝头早啊，唔使估估下啦，我哋。 咪到我估啊，我仲话咪打咗下之后收线。 我拎起嘅时候，咦？冇咗喎， 因为咧就隔咗成个几礼拜冇打呢个电话咧、啊，我仲我打呢个电话，你 send 咗俾我打翻呢个电话，一揿啊。想知下，哎呀，我冇咁錯咧，我記翻之前嗰、那個，哎，都係收線先，即係望一望，啊，唔係喎，係啱嘅喎，再講翻，嗯， 係啊， 即係之前俾你未講咯，你搬去新嘅地方咧，會唔慣，但係當你慣嘅時候咧，你會搬嘅啦，果然係， 哦， 打慣咗嗰個電話，最初唔慣啦，跟住咧搬咗去嗰邊啦， 嗯， 到而家慣咗打嗰個電話咧，而家打翻呢個電話會搬翻嚟喎，啊，呢個電話以前明明係成日打嘅啦。 但我又 OK 喎、哦，即系翻嚟嘅時候，可能真系得一個星期，我哋轉 studio 咧，咁、我又覺得咦呢間房真係感覺上啲嘢啊實淨啲啊，friendly 啲、哦，用起上嚟就更加得心應手，即係流暢好多啦、哦，我就覺得。 哦，係，其實正所謂咩，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咁但係嗰邊都係一啲儀器嚟嘅，都係咁用嘅。 係啊， 所以大家唔使擔心。 嚇、啊，唔需要擔心。不過好似、 你講， 因為我想講咧，就係好似今日個電話咧，就可以睇翻有冇響啊，各樣嘢咧，即係唔使估下估下咧，我覺得個人啊真係舒服好多喎、哦。即係之前咧、哦，人都係咁嘅，當你一估下估下嘅時候咧，個心咧就有啲忐忑啊、不安啊。啊，而家幾好，樣樣嘢都開明布公咁樣話俾我聽，啲儀器點運作。 哦，唔係，咁正都係唔同嘅。嘅房間嘅佈局啊，都有可能有少少唔同噶嘛。 嗯， 所以如果咧，你揾個恰如學家嚟睇咧，就係話啊，呢度嘅風水同嗰度嘅風水有乜嘢唔同？哇，儀器都有，儀器都有嘅， 儀器都有、啊。 正所謂呢啲咩電子零件，你唔好擺喺邊度會影響乜乜。其實我覺得唔需要咁樣諗。有啲人咧好中意即係咩都篤信風水啊嘛。即係當然啦，呢啲係中國咁多年落嚟。傳統嘅一啲叫做智慧咁樣啦，但我覺得咧，其實係一種統計學嚟。 啊，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統計學嚟噶。 即係話原來咁多人咁樣做，可能就會有呢啲結果咁樣啦。 嗯。 咁但係我又覺得 是不是个个都咁做，你一定会得到相同嘅结果呢？嗱，呢个我就好质疑嘅。 嗯， 咁成日都话喂，某一个地方风水好，个个搬去住就必定好嘅，系咪？咁、但系系咪个个喺嗰度住嘅都系会好呢？嗱、又唔一定。 哦，所以佢哋会同你讲咯，呢、這个地方要夹呢个命格嘅。 咁啊，即系讲晒啦。 某程度上，我真系觉得讲晒噶。 咁 我真系咁谂噶。 永远有一句咧白搭嘅，跟住佢话：，我住咗喺呢，我照你意思搬咗嚟呢度啦。咁其实都唔好噶。跟住咧，佢为咗自圆其说啦，即系有啲即系唔负责任嘅咁样嘅人自圆其说咧，就会话啦：，哇！如果你唔住呢度啊，仲衰啊！ 系啊， 咁你就个心就会凉一凉，系、可能真系会仲衰噶。咁你又信咗佢讲？ 系啦、啊，即系谂住住呢度系发达噶嘛，冇啦，冇发达啦。跟住佢就话：你唔住呢度，你飞来横祸啊！你而家好地地又几好，系咪？ 嗯，同埋一啲咧就话：喂，我觉得你会中彩票嘅。跟住咧，你真系中咗啦。点知中咗个安慰奖得几廿蚊？跟住你就话：你话我会中彩票嘅？跟住佢又话。是啊，你咪中咗咯！我冇话过你会中头奖、啊，所以有冇留意呢？其实有好多呢一类型嘅人话你有啲叫做横财命呢，系唔会同你讲个数值出嚟，即系唔会话你中一蚊、一千蚊、 一 千万咧，佢唔会讲嘅，佢只会话你会中奖咯、 啊。 嗱，咁你中奖一生人流流长，如果你日期期买啊，你点都会中一期。 安慰奖，安慰奖点都有嘅。 但安慰奖点都有啦，几廿蚊嗰啲咁样。咁但系唔通你买咗几廿年之后同佢讲，喂，我期期买，期期都唔中。嗱，如果你期期都唔中咧，我又真系恭喜你，你真系好好彩， 打破咗一啲嘅命格，可能系。 系啊，咁所以有时候做人，唔好太过沉迷喺某一样嘢上边。 嗯， 一啲统计学嘅嘢咧。其实人老精鬼老灵，你自己睇得多个世界，你就会知嘅咧。 系啊，参考参考啦，呢啲就 参考就 OK， 或者当系听下古仔啦，你就唔好真系觉得佢会完全系嗰回事。即系我又唔系话即系叫你唔信，信不信 系 由你啊嘛。 系啊， 咁但系又唔好沉迷就得噶啦。 系啊，如果唔系好容易就会捉棋变咗当局者迷咁啊。 系咯， 系好，我哋翻嚟再讲过。 拜 拜，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呀，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静静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梦的回过头，真相是已经到底。 哎，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过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有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有平静有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一首歌嚟自刘德华，加上吴京嘅《细水长流》。咁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咁啊，2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8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五，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都揾到阿新李 Sir 同我哋倾下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咁我哋 KOL 系列都邀请到咧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新李 Sir。早晨啊 ，Sunny Sir。 早晨啊，今朝你见到我水肿咩？肿咁多嘢嘅。 系、哦，可能你呢排汤水好系嘛又？ 唔系，回南天啊嘛，湿啊，饮 海绵咁，索咗啲水，你又上山上得多。 嗰啲系脂肪嚟，肥咗好多。 上山就索晒咁样，但系咧，真系想讲下。行山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背囊喎。 哦，系 背囊咧，有啲系速行用嘅背囊。咁啊，而家大家都已經見到可能跑步跑長啲嘅人咧，都會選擇呢一類嘅， 好似背心型。 係啦，好似背心型咁樣。咁我覺得呢一類型嘅背囊，自從出咗之後咧，又真係幾方便，因為入邊可以裝嘅嘢真係好多。 系， 佢都用嗰啲 彈性袋左前右 彈性袋。以前我哋細個邊度有呢啲咁嘅彈性袋嘅啫？係布嚟嘅啫嘛。個布你撐到幾大就幾大，你唔會無啦啦變大咗咁搞笑，唔會噶嘛。 我唔知喎，我一用係用呢啲噶咯。 係咩？ 我哋嗰啲年代我未遇過喎。 咁但係咧有啲叫做行山袋咧，咁當然如果你話for Sunny嘅非常專業嗰啲就露營嗰啲咧。哇！我呢個一個人咁高嘅，你嗰啲係你平時孭開噶啦？ 少啦，而家都好少咁大隻噶啦。 係咩？ 係啊！ 我見親你去攀石嗰啲都咁大個噶。 四五十厘嘅啫，都系即系唔过头我顶嘅， 吓， 即系我做僆仔嘅时候嗰啲就真系劈到个背囊咧，由屁股腰位置上到头我顶，过埋头我顶嘅。 哦， 点解而家唔使咁咧？因为装备细咗啦， 系， 同埋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应该要带啲咩上山， 系，就唔会咩都带，亦都冇咁多万一啦。 同埋以前啲炉头真系吓死你咧，大光灯，即系似以前庙街摆喺路边嗰啲大光灯，就孭嗰盏嘢上去啦。 系， 咁而家就唔同啦， 系啊， 嗰啲。電筒啊，或者頭燈啊，啲嗰啲就算係真係用 gas 嘅燈，都好似手掌咁細嘅啫嘛，拳頭揸埋咁細。 曲線都唔同曬啦，以前嘅曲線即係呢個 gas 爐上山噶嘛。 曲線就可能聽眾唔知咩叫曲線啊，咁曲線就係嗰啲煲啊，可以組合曬落去，冚掰埋曬，即係入曬落去同一個兜裏邊咧，咁啊叫組合嘅叫曲線。 咁但係就可能啲煲煲餐餐，以前啲煲煲餐餐就牙炸啲大件啲，而家全部都好細件同埋好輕身㗎啦。即係都話，如果有興趣嘅就搞個露營啦。 係啊係啊，露營都開心啊。不過回南天露營咧，我諗都有好多要注意喎。 回南天露營咧就都係嗰句啦，濕濕濕同濕咯。 係咯。咁你使唔使带嗰啲 拖湿机？ 但我都想问类似嘅，使唔使摆只大笨象喺个 cam 入边啊？ 哇！我有象，登山象，我又攞登山象。 因为天气真系好震啊！不过咧，迟啲可以同阿新李讲咧，就系倾倾呢个回南天露营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可能起火，可能或者啲火啊各样嘢咧。咁当然有一个合法嘅地方啦。咁但系可能真系都难处理啲，会唔会湿啲啊？啲食物又容易点样坏啊？ 下集讲啦，讲翻背囊先啦。 系啦，讲背囊先。咁啊，背囊都有好多种嘅。咁有啲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啦，俾啲速行嘅，咁啊背心形式嘅，咁嗰啲就。基本嘢啦，咁水又可以装喺入边啦， 水袋咯，通常都系，即系两个水樽仔摆喺心口度嗰啲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啦，仲有啲可能早五六年会比较上多嘅，就真系一个好典型嘅一个背囊嘅样，但系都系货行山嘅，线佢有啲可能线水啦，有个 rain cover 啦， 系 rain cover 通常喺个底嗰度就拉上去嘅。 哦， 跟住咧除咗线水物料 rain cover 之外，咁佢哋亦都 背架啦， 会有背架，咁亦都会有个挤水袋嘅位， 冇错。 咁另外就有条水喉咁拉出嚟嘅，咁如果 另外配落去， 呢啲款好似都少咗咯，而家 啊唔系。你嗰班高手嘅進化咗啦，我呢啲普羅市民嘅我都係用普通嘅袋仔啫嘛。咁其實呢兩隻咧就分你係我要速行即係跑步啲啦，或者定我真係健行休閒嘅。 嚇， 跑山嗰班其實你擠唔到部相機嘛。 哦，係 咁啊，啲市民中意咪影下相啊，打下雀啊，咁嗰啲佢哋會係用翻嗰啲背囊啊嘛。 我試過有一次都係孭嗰啲速行背囊嘅， 係 即係好似背心袋咁。係咁跟住嗰次咧，我就同另外啲隊友咧，咁佢哋又行得快啦，咁我又想影相，我好似真係拎咗部相機。 哎呀， 咁部相機於是乎咁，我點樣處理咧？我就用嗰啲好似腰攞條 belt 咧，跟住就箍住條腰，咁側邊就擺一個大嘅相機袋。 咁就好辛苦咯。 係，我發覺辛苦喎。我嗰陣時未同你好熟啊嘛，就冇問到你意見，結果嗰次自己就真係傻下傻下，行得幾辛苦，個人個又唔平衡喎。 佢三成定五成啊，唔係好熟。 就得兩成添啦，咁你諗下嗰陣時，因為一跑嘅時候咧，我要好似即係你睇平時睇電影，啲警察撳住啲槍咁嘅，我就撳住個袋係咁喺度跑，佢哋又快，我又想快，但我又快唔到，因為個人唔平衡啦，同埋因為喺個山嗰度跳嚟跳去咧，原來唔平衡真係好危險。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有正常嘅袋啦，咁但係揀背囊咧，當翻啲。先講啲休閒款式先，即係大家大眾，即係大眾聽聞，聽眾都可以買啲款式嘅。咁有其實兩大類嘅，有啲係有網架啦，有啲冇網架嘅。 係 呢個背脊架系列先。 跟 住買背囊仔咧，最緊要就係個 size 嘅。 嗯， 唔係容量喎、 嗯， 係講緊個背囊嗰、那個背長個 size。 嗯， 唔好揀錯，都唔好貪佢特價咧。譬如我買童裝咁樣，我見到啲 真係有人咁樣買㗎。 是啊，叔叔买嗰啲童装，点解我哋会知道呢、因为我哋每条个背囊咧都有两条肩带噶嘛，膊头出嚟个肩带， 有啲卡通人物喺度啊， 吓， 咁你唔会知噶嘛？ 跟住咧，佢就因为佢条因为佢个背肩带咧细短啊，嗰两个个扣可以做调节，嗰两个扣肩带通常我去到尾端有个两个扣嚟调节嗰个肩带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嗰两个扣咧就上到去上胸位置，咁又好明知道系唔啱啦， 系。 咁我兩個扣應該去邊咧？應該係即係由側邊望落去人嘅中軸，即係兩個腋下對下少少位置度。 哦，原來你個人嘅中軸啊， 即係我哋打橫咁平切落去嗰、那個，即係啱啱足足線嗰個位置度啊，係啊。你唔係豆腐啊嘛，子就啱啱個人嘅即係好似腋下下邊啦， 即係肋骨位，肋骨最低嗰條左右咁樣。 差唔多係嗰個位置啦、好嘢好嘢，冇錯。咁、那個位置就嗰條肩帶個長短就啱啲嘅。 哦， 高咧就會夾住個上胸。 係。 咁太低咧，咁你成條肩帶就會夾住你嗰、那個膊頭，成個身就夾住佢， 係 就好實㗎，就唔會唔舒服。 嗯， 咁呢個就背囊嘅長短咧，其實都會分嘅。我哋嘅叫做 C7 啊， 由 膊頭打橫過去 ，sorry 係膊頭打橫過去嗰個頸椎嘅第七 C7， 係 即係你膊頭你摸唔到邊個嘅 C7 咧？通常穿呢啲T 恤咧，嗰條領口位嗰個就差唔多係 C7 啦。 哦，我以為 C 朗添 C7。 啊！人嚟同我拖呢个出去，拖你出去。 咁跟住咧，揾到个 C7 位啦，跟住就要喺嗰个位啦。 呢、這个就系顶位。咁、下面嗰个喺边度咧？就系叉腰嘅时候。 一叉腰咧，你就发觉只手会晾住个盘骨噶啦。好正常，就会喺个中指同无名指中间个位置嗰个就系个盘骨啦，即系你裤头。 系系系。 咁你唔会跌裤头噶嘛？因为就晾咗喺个盘骨个上端嗰度。 嗯。 一晾住咧，只手指公会自然叉腰噶嘛，由后边度上去。 嗯。 就系嗰个我哋嗰个背长嘅大中细码。 嗯。 咁呢就当然去铺头有得度啦。咁呢个我哋叫拖手啦，即系呢个长度啦。 嗯。 咁你喺网上边咧可以对得翻嘅。 哦。 系啊，啲大牌子咧，佢哋系有晒嗰啲图表啊。哦，究竟我背长几多，系属于乜嘢 size 嘅？ 我真系好似度身订造咁，可以。 度身订造之余，其实你可以根据 size 买佢大中细码。 哦， 咁就唔会买错唔舒服。 哎呀，我都唔知添，我就系去到嘅时候，估呢个 OK， 咁就 OK 噶啦。通常佢系根据一个人嘅身高。譬如话我就171cm 啦，佢就跟翻，呢个咁上下高就买呢只咁样嘅。 咁唔系噶，因为人高可能脚长噶嘛。 系啊，我成日都系有呢个吊鬼位咯。其实我心谂，喂，我系171cm 高啫，可能我人啊啲比例衰咧咁样，我都有咁谂噶。 你真系知道、 啊，我知噶，我好有自知之明啊， 好嘢啊！好嘢喎，唔夠你講添。咁所以佢哋就加翻個大中細碼去買背囊就好好多。 嗯， 如果唔係咧，就會變咗會唔啱 size。 嗯嗯。 咁另外就講翻咯，如果啱 size 之餘咧，嗰、那個背裏面有架同埋冇架咧，我個人會偏好一啲冇架背囊。 誒、係啊，我以為你一定係揀有架嘅，因為你平時露營開嘛。 有架嘅意思咧，係講緊會有個網架拱開咗個背囊，有空間通氣啲。 係啊，我唔中意嗰個㗎。 嗰個其實會將啲重量向外咧，多咗中擺 啊。但係佢話對脊骨好嘛，成日話係咪？ 哦，其實唔係貼，越貼背越好。 嚇， 越貼背越好。 嚇， 即係越重嘅嘢咧，就越擺貼背位置度。譬如水係最重嘅， 係 咁你就擺落裏邊，因為你發覺背囊裏邊咧都會有一個位係可以成個大 pocket， 但係貼住咗嗰個背囊位置咧。 嗯嗯， 背板嘅位置， 嗯， 嗰度係即係水袋。 嗯。 咁水系最重啊嘛，咁相对你嘅水樽咧，可以嘅话，你唔系即刻饮用嗰支咧，可以摆埋个贴背只位置度。 嗯， 越重嘅嘢越贴背，越向上高少少咧就悭到力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点解嗰啲跑山背囊咧，一嚟就好似背心咁着战斗衣咁着住佢。 嗯， 然后所有嘢就掹住晒，咁咪弹性布又好，索带又好，都希望 尽量近自己嘅身体， 因为希望好似近完整咗一个嘢，黐埋一嚿嘢，咁你就唔会揈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感受到咩叫中摆啊？ 明啊，明啊， 贴埋佢就好好多嘅。 嗯， 但系好多人就中意网架背囊通风啊，摄风褛啊咁。但系如果讲紧舒适度同埋长距离用咧，我宁愿系贴背。 哦，咁嗰个有个网架嘅，令到你个背脊即系中空嗰个就，我纯粹就觉得系通风 系通风嘅， 真系就系咁咋？ 佢呢个设计就通风咯。系咁噶，当然有个架啦。其实即系可以讲下个历史。以前我哋第一代嗰啲背囊，即系好早好早年，即系1980几年嘅时候，啲人行山去远足，佢冇呢样嘢噶嘛，求其个布袋，索住个索带，加两条孭住肩带，咁就系噶啦。 嗯， 好似布袋咁嘅、 嗯。 但系阮奶奶咧，咪揞背啊，啲嘢唔舒服啊咁。 跟住就发明咗灵彩神嗰只啦。 系有个跟住就开始就加个架俾佢。因为好好多咯，有一个架，咁但个架发现咧，佢攀爬就唔方便。 咁梗系啦， 会 但采药方便，你睇灵彩神 系咩？唔系搵小善， 小善忙紧嗰阵时候，咁咪自己都要采药噶嘛？ 哦，都系嘅，都系嘅，系咯。采咩药我唔知道啊，搵小善采咩药？ 咁跟住咧，发明咗个架，跟住咧， 跟住个架咧就发觉都硬头，然后出咗只攀山嘅背囊，即系60、70年代，咁佢装个架唔要，就变成两条直嘅铝条。就摆喺背囊里边、 嗯， 希望个背架可以挺啲硬啲，就咁样咁样啦。 哦， 后面再发觉都唔系几 work， 唔够正， 就去到80、90年代嘅 design 啦。 应该系千禧年啦，千禧年咧就出咗新嘅，就将个框咧就摆喺个背囊贴住个边里边，唔隔出嚟啦，仍然用嗰字嘅倒转 N 字咁样，啲 N 字咁摆落去。 嗯， 咁你背架加块板咯，又再加条铝条咯。 嗯。 即系咁就以前由外框变做内框，由内框就外内框组合埋一齐。 嗯，即系好嘢啊！问完几条问题，连埋呢一个嘅背囊嘅历史都讲埋，所以下个星期要再麻烦新嘅时候同我哋讲下历史堂。 继续啊， 好，唔该晒 Sunny， 拜拜。 Bye。 系啦，下个星期继续上下可能即系行山方面嘅历史堂啊。20度嘅气温，而家相对湿度81%。转头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

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是车多龙尾福亨村。咁睇翻一啲封路情况，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咁沿广东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左转入去旺角道啦。另外旺角道嘅车辆亦都唔可以转入去广东道嘅。咁仲有将军澳骏逸街，由于路陷，骏逸街近住门牌十二号来回全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同埋新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如果去开将军澳工业村嘅，大家都要留意翻嘅。 咁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啲叫做改道啊，各样嘢啦吓。咁啊，其他都正常啊， 正常 嘅，几好， 唔错唔错。 嗯，咁啊， 复常啦，所有嘢都我哋又回复旧房啦。 啊，又又见到呢个样唔使戴口罩啦。 系啦，好似系第一次喺呢间房唔使戴口罩啦，我。 啊，好似系，系之前系 解除咗佢新房嗰度， 系啦系啦，咁啊几好几好， 但系有啲嘢复常都系唔可以做嘅， 例如咧。 就例如喺地鐵食煙啦，啊唔係港鐵， 港鐵食煙。哦，呢個 case 咧，哦，大家都可能略有所聞啦。 係啊，報紙都有賣。 係啦，咁啊有個有一位乘客啦，咁佢自己喺港鐵入邊啦，喺車廂入邊啊嚇，咁啊食煙喎，架車仲開添嘅喎， 開住㗎，係應該係荃灣線嚟嘅，因為下一站深水埗。 哦，咁樣係啊，咁即係佢喺呢個太子往深水埗方向嘅時候， 或者係長沙灣咯， 長沙灣啊，係喎，係喎， 嚇。總之就係荃灣線啦。 係啦，咁啊所以。咧都唔离谱啊吓，咁啊有违公德啦，亦都就系违反咗港铁附例啊。 佢啊自己就好似食得好舒服啦，人哋就真系辛苦嘅。 系啊，即系 焗住啲烟喺入边。 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即系坐港铁嘅时候咧，你一入去咁开门入去啦，咁啊冇乜嘢，咁啊闩门。一开车嘅时候，啲风就轻含含咁嚟噶嘛， 咁好似好流通，但其实都系嗰阵气嚟嘅。 系啦，即系佢不断有做气流嘅。 系啦，但系佢啲空气就系嗰啲空气咯。 咁但系咧就出现咗个问题，就系嗰一位嘅乘客喺个车厢入边咧，如果咁样食烟，就成个车厢啲人咧，我谂 受罪。 我谂就算啦，佢喺车头啦，咁我谂车尾嘅乘客都会 全下都会 咩事。 點解有陣煙味？ 仲係二手煙嘅味， 係啦。 因為咧喺即係搭一啲叫做公共運輸系統嘅時候咧，有陣時聞到啲味咧，我哋都會諗下啊，會唔會有啲咩事咧？譬如有陣時聞到你糯味啊、窿味啊，咁有陣時唔係淨係話鐵路嘅喎。有陣時可能一啲叫巴士咧，或者小巴啊，佢哋都會有啲古怪味道喎，咁啊都會睇清楚， 留意 安全係第一啊嘛。 冇錯，即係其實就算即係好似好，即係香港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但 係 都要時刻留意嘅。 係啦，係啦，咁啊自己壓略少少，跟住哇，咁呢個就離曬譜啊！相信無論係網民定還是係港鐵職員，有冇睇下又揾翻佢哋係點樣？ 就話唔清楚時間嘅港鐵嗰邊回覆，就但係就見冇戴口罩，整我諗係近期嘅事啦，應該係近呢。 咁佢我咁純粹推敲啫嚇，佢都可以係一個即係違反法 例，即係佢都食得煙啊， 同埋呢一個即係挑戰法律嘅人。 哦，係啊。 咁我又唔覺得佢係咪真係要除口罩嘅時候先至做呢啲行為咯？ 但反正就係唔啱啦，真係 唔啱啊！係啊係啊，咁睇下會唔會啊？ 係啊。 要懲處翻咯， 因為最高罰款是5000元嘅。咁如果即係大家乘客見到嘅，都麻煩幫幫手通知翻港鐵嘅職員啦。 係係，咁如果喺車廂入邊遇到呢類型嘅問題嘅話咧，咁需要協助，咁大家都知嘅。車廂入邊可以同翻個車長溝通。 另外，其實唔止港鐵㗎，喺255個室內露天或者有上蓋建築物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啦，以及係14個通往快速公路隧道嘅巴士轉乘站咧，其實都係唔可以食煙嘅。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大嘅巴士站。 是 露天的室内的都不可以 的。譬如在我看到港铁站很多时候有些位置呢都写着是严禁，即特登写了个牌出来严禁吸烟的。 是啦。 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聚集了一些烟民。 有些人在 家里。那里已经写到明就 是, 是、啊、 不准吸烟，但是在那里有一集。 其实那里标到明已经是港铁附属法例要涵盖的地方了。所以你在那里一点着支烟或者一点火呢，其实你都是觸犯咗嗰個條例嘅， 係違反咗港鐵附例啦。 係啦，冇錯。另外，港鐵附例亦都定到明啊，如果喺已經付費入邊嘅區域咧，係唔可以飲食，企圖都唔可以。 係。 水都唔可以飲嘅，其實 係係 咁當然即係可能酌情有人俾你飲，都係有啲咁嘅情況，但係即係都唔好挑戰嗰條例啦。 係啦係啦，咁咩叫酌情咧？咁大家心入邊都會明白 嘅， 係啦，人情係點樣咧？咁啊法理又係點樣？大家都心入邊咧，一個人都係會明白嘅，唔需要下下去到執著啊、研究啊又咁樣講嘅，咁啊。太過多生事端啦， 冇錯。總之簡單啲講就係食煙飲酒講粗口喺港鐵都係俾嘅。係 啦，咪食煙嗰啲就戒埋佢啦。 係啊，咁貴又加税， 咪 又唔健康。 你為自己健康都好啊，係咪？咁啊又多個藉口咁啊又加價咁啊又，唉，總之都係戒曬佢啦。 係啊，唔係好嘢嚟嘅， 為人為己啊嚇。 冇錯， 大家記住啦嚇。好，唔該曬阿哥，唔該曬。天气方面咧，就要揾阿欧啦。喂，阿欧，我而家咩都睇唔到啦，喺室内啊，见唔到个天啊，靠你啊。 系啊，系啊，因为转翻间直播室啦，今日 系啊，冇错。 哦，咁啊，可以话俾你听，你头先讲咧话烟呢一个字咧，咁啊，今日唔系食烟，反而咧个烟霞都好劲喎。 哦， 真系咧有一层薄薄地嘅雾咧笼罩住个太阳啦。平时咧呢、這个时间咧个阳光咧已经。是好刺眼的啦，咁但係呢今日啊即係冇咁刺眼嘅原因就係因为呢竟然係因为有煙霞幫到手啊，咁啊挡一挡咁好似即係落咗个 filter 咁样囉，咁不过即係应该今日能见度都相当之低㗎啦估计，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咁可能都要注意返啦，咁同埋我今日呢大啖索嗰个空气呢、 啊、 我觉得今日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真係麻麻地。 咦、欸、哇你又啱喎。 係呀咪呀。 好嘢喎、啊、其实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平均嚟计係2至到5㗎。咁可能譬如某一啲嘅地区咁有监测站喺度嘅话呢，例如喺郊区嘅咁会唔会好啲囉。咁如果你话可能喺市区嘅咁会唔会真係差啲，咁拉到个平均值啊或者个数字去到2至到5咁样。咁可能我哋呢个位就係去到5个位、啊。 是可能呢个位置已经算好了，可能有些地方就再差一点。 啊是 我记得。 我哋广播道都是山仔来的嘛呢度。 是啊，早两日我真的有一日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哦、真的即是健康指数属于低的、哦。所以即可能今日就大家都要即有那些呼吸道问题，有些朋友就不知道是怎样玩法了。 是啊是 啊, 是啊。 大家就要健健康康，这个是最重要的。除了口罩大概过零两个礼拜到啦、所以即係身邊都多咗人開始，有啲病喎、咁樣，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啦，或者有啲呼吸道嘅醫生都真係有講啦，話喂，如果叫做除口罩初期嘅時候，有機會嗰啲感冒啊，嗰啲叫呼吸道疾病又有機會多翻啲，咁所以咧，心機旁邊你咧就要注意健康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最重要嘅，咁先可以咧禮拜六日嘅時候諗啲地方去玩下，去遊樂下啊嘛，啱唔啱先，小白？ 梗係要啦，咁所以大家都先留意咗个天气先，好，都快啲翻入嚟啦吓。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能见度啊较低，即系正如阿欧所讲，出边好似有啲烟霞。嗱，日间系干燥嘅，以及咧相当温暖，寻日都感受得到呢个相当温暖。即系热添啊！咁啊，最高嘅我自己觉得热就吓，喺天文台就话相当温暖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6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咁啊，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啊又增强咯。星期一以及星期二早上咧都系稍凉嘅。而家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头先都提及过啦，就系2至5嘅。咁啊，睇翻今个星期咧，天气整体嚟讲咧，咁啊都系密云啦，比较上多嘅。咁去到下个星期二同星期三咧，咁啊太阳就会出翻多嚟，出翻嚟多少少啦吓。咁啊，整个星期嘅温度咧都系介乎喺17啦，以及咧就系至到26度左右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呢度啊，电话旁边亦都即系邀请咗啊，佳哥啊，咁啊佳哥咧就系非常之厉害啦，咁喺香港典故方面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咧，咁啊古古者嚟嘅，咁啊今日咧就同我哋又同上个星期咧都有少少关系嘅主题系咩咧？就系啲村咧都会迁徙噶，佳哥。 系啊。因为香港真系咩啦，寸金尺土啊，好多地方因为发展啦，咁好多乡识 日嘅鄉村咧都要搬嘅，就即係移翻啲位啊咁出嚟啦，咁啊俾發展啲新嘅屋呢個屋村啊， 係啊係啊， 即係大廈新嘅地區嘅規劃咁樣啦。上個禮拜就應該講咗一次，因為起水塘 嚇、啊、船灣啦、 啊。荃灣啦，啊荃同埋呢一個石壁啦， 石壁啦，係啊，兩個 係啦。咁、啊、其實仲有一個應該係呢個萬宜水庫啦。 哦，萬宜水庫都係啊。 佢以前嘅佢萬宜水庫以前叫做爛泥灣噶嘛嗰度。 啊，聽過喎、啊、呢、這個名，可以行山嘅時候都有睇過。 有個海灣咁啊，有條個爛泥灣村咁啊，又即係有裏邊咧係有幾排屋，咁有啲散屋咁樣噶嘛。咁後來搬曬西貢啦、 啊， 所以而家你喺西貢區。中間會有間咩萬宜灣嘅學校啊咁樣噶嘛？ 哦，依個你咁講，我就知嗰間學校喺邊喎。 係啊，嗰啲我係補償翻俾當年遷村嗰陣時候嗰啲居民噶嘛。 係啊， 後嚟補償翻啲祠堂佢哋啦。又喺嗰個西貢墟嗰度咧，咪有啲新嘅大約四層高嘅屋嘅。 嚇、啊，即係好似大埔墟嗰啲唐樓咁嘅樣嗰啲嘛嘛。 啊，全部都係一種做法嘅。 不 過而家我諗到咧，就講一條。即系应该系香港最早嘅搬村。 嗯，最早啊？咦， 最早啊？ 佢最早系几时啊？嗰阵时？ 1920几年啊？ 192，哇，咪成100年前？ 系啊系啊，差近100年前啦。咁咧系边条咧？黄泥涌。 黄泥涌啊，即系港岛嗰边嘅。 系啊，即系今日嘅跑马地嘅。 吓 嗱，咁啊，其实英国人嗰时攞香港咧，最早系应该系就系攞香港岛先噶嘛。 嗯。 咁香港岛其实咧就冇乜平地嘅。 系。 冇乜平地嘅。 系咯，多山啊。 全部基本上都山同埋海灣嚟啫嘛，咁、所以先有話好多漁民解啫嘛，漁村解啫嘛。咁啊，成個香港島最大嗰個平地，即係好多田地嘅，就係黃泥涌谷。 黃泥涌谷， 即係今日嘅跑馬地。 哦， 嗰度係唯一成個島裏邊最多平地噶啦，即係最多田地都係嗰位噶。 係， 咁我所以嗰度咧係有條好大嘅村嘅，就叫黃泥涌村。 係， 咁啊雜姓啦。應該係圍頭村嚟嘅。 係。 好啦，但系因为二几年嗰时候咧，发生一场大嘅风灾啊， 即系打风喎，系嘛？ 打冧咗条村， 系 打冧咗条村，咁结果后嚟咧就系、是、救唔翻啊，嗰条村冧到散晒啊，咁啊政府咧就即系因地成变啦，就搬啲村民走，就搬去咩咧？搬去嗰条村嘅后边较高嘅土地，咁咧就留翻喺下面嗰個地方，就可以擴建嗰個新嘅住宅區， 啊、 就咁樣嘅。 我就唔係而家即係馬場嗰位，就唔係嗰度嚟嘅。 嗰個馬場嗰個側邊嗰度咯，即係再闊少少噶啦。即係而家咧，咪去到跑馬地咪有個電車總站嘅。 係啊係啊， 係、啊、其實就後邊嗰堆就係原來嗰啲村嚟嘅。 哦，其實多唔多呢一類人啊？呢、這個就係最早去到搬遷啦。咁但系呢个就系因为叫做 打风 啦，系啦。我哋上次讲嗰啲咧，就系因为要发展啊，要发展所以就搬村。咁啊，今次咧就发现到原来都有啲村咧，佢系因为真系受到天然灾害咧。咁啊，有冇啲系山泥倾泻啊，又或者其他打风啊，都系搞到成条村可能真系搞唔掂啦。搬村好啲嘅咁样咧。 刹那间咧就谂唔到 吓。 反而最較為大規模嘅都係因為要發展，因為要發展搬村咁樣。嗱，譬如話，荃灣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有一個好誇張嘅發展啦。咁啊，成個區好多嘅舊嘅屋村，由葵涌去到荃灣，好多舊嘅村全部都要重新搬過，基本上都搬曬咁滯啊。 哦， 而家我哋去到荃灣咧，由葵涌入荃湾嗰条德士古道咧，嗰边两边咪山上边咪有，即系有啲矮嘅屋嘅两层高咁嘅屋嘅丁屋咁样嘅。嗰啲屋就以前咧就全部咧都系清拆咗喺海边嘅荃湾同葵涌嘅村咧，重新安置嗰啲村民咧而兴建嘅。而嗰种屋咧就系、是、日后新界原居民拥有嗰个丁屋啊。那個最初的模型就是那裡出來 了。哦，即是第一代的丁屋喎、 啊。是啊，第一代丁屋即是700尺啊三層高啊咁樣，即是那隻囉。由那裡呢最初的模型就在那裡出來了。 是以前那些丁屋呢佢是都是現在就三層啦。是不是可以叫三层啊？即是地下、中层同。 加埋地下啦。 咁以前嗰啲系真系叫连埋地下都系得两层定系点啊？ 而家佢嗰整屋咪都系咁样咯，都系地下跟住二楼、三楼咁样咯。 哦，因为我见到有一只咧，佢哋又净系得地下，跟住得 淨係得個頂樓咯，就冇到冇咗中間喎。 應該係咧咩咧？就係、是自己起翻重建嘅、 哦， 村民嘅自己嘅重建嘅，但後嚟政府賠償嗰啲應該係劃一咗嘅。 哦，咁就用翻呢個規格啦，就而家丁屋嗰啲規格。 係啦係啦，就由嗰度一個開始嚟嘅。 哦， 喂，中間可能係有啲變化啦。 係啊，其實荃灣嘅發展咧都係非常之厲害，即係以前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生產線噶嘛。 嗰、那個荃灣咧， 嚇、 喺香港嗰個新嗰、那個即係嗰啲原居民嘅發展嚟講咧，係有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嘅。 嚇、 啊，就成個荃灣區咧，都係客家人，都係客家村。 哇，真係好多客家人喎、啊，就香港。 佢條村都客家噶，冇佢冇圍頭村噶。 嚇、啊。 成個荃灣區都冇頭村嘅， 咦？咁 係後嚟因為發展咗荃灣啦、 啊， 有一個大嘅填海區啦，咁、 啊、 咧石壁水塘咧，咁、 嗯、 就搬咗啲圍頭人過嚟咧，咪上個禮拜嗰度有條叫石壁新村嘅， 記得 係啦。咁嗰度佢呢班人先就係嗰啲叫典型嗰啲圍頭人嚟嘅，啲圍頭村嚟嘅，係啦。 哦， 咁樣先出現咗一條圍頭村。 咁即係荃灣嗰啲客家人咧，就唔使好似可能近九龍呢啲地方嗰啲就被逼到，因為冇唔夠錢啊。就逼到要住喺即系山腰啲地方，荃湾嗰边就唔使啦。 哦，荃湾都要噶， 都要啊！ 荃湾嚟嗱，荃湾有好多村都系好高噶。 荃湾我净系知道喺山上面，即系近大帽山山脚有一站 啦， 有咩光板田 啊？ 系啊系啊系啊，咩光板田村呢啲我搭巴士都经过啊。 系啊，咁其实仲有咧喺大帽山上面仲有好多嘅村噶，其实大帽山上边。 啊 佢咧，你行中意行山人咧，應該有所謂嘅咩咁啊？大帽山嗰咩環山有七條村咁樣噶嘛？ 咦，我冇留意添，我淨係掛住行山，冇留意到嗰啲村。 而家冚廢村啦， 即 係如果你行城門水塘咧，嗰、一帶啊，一路行上大帽山上邊咧，有所謂嘅咩七條有七條村咩環山七村咁樣噶。咁啲村咧，啲村咧大部分都已經係浸曬噶啦， 即 係執翻個名稱冇曬嘢睇噶啦。 係，即係廢墟都見唔到咁樣啊？ 冇都冇咩啦，不過咧，我行過咧就有少少，譬如啲祖墳啦，同埋有啲窯嘅都見到嘅， 係 即係揾下啲舊，即係啲草叢入邊有啲窯，啲舊嘅窯仲喺度嘅。 哦， 係啦， 即係歷史嘅見證。哇！大帽山原來都咁多村，我以前都冇留意。 佢好高有人住嘅，因為講過啦，客家人咧，佢哋係以前落嚟香港咧，佢個平地佢係住唔到噶嘛，因為已經俾人霸曬啦嘛。咁話佢唯有向高空發展啦，向山入邊發展啦。 係啊， 因為基本上咧，好多個山，香港嘅山區裏邊咧，見到嘅村。其實都是客家村，基本上都是客家村嚟嘅。 係啊，所以他哋都好依賴山水喎。照咁以前啲人， 咁啊，佢哋起佢以前嗰啲人起屋好叻嘅。佢揾屋，佢哋揾屋嘅時候咧，第一間係要揾個有空間有發展噶啦，要背住風噶啦，一路暖嘅，咁啊冇唔會當風噶啦。附近梗有山水，有平地可以耕種噶啦，咁樣即係主要係呢幾樣嘢啦。 哦，咁啊都相当特别啦。咁香港就最高就大帽山啦。睇下仲有冇下次同我哋讲下咧，香港嘅山涧入边有冇啲特别嘅或者系可观性高嘅村落嘅？咁啊，等大家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啦。今日倾住咁多先， 行下咯。 好啊，唔该晒，佳哥，拜拜。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里居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 有情爱情那竞猜，聪明的人不贪快，胜旁观情路上事态，明天将勇敢的距率多大，傻傻地像少女偏是我，正渴望着正I'm gonna tell baby, no reply, in between our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地位特权经已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口，死不界定，谈恋爱和做朋友，何处入手？ 我望个钟先，哦，早上嘅7:29咯，呢一首系歌嚟自身边嘅《聪明豆》啊，20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土耳其、瑞典和芬兰重启关于瑞典、芬兰两国加入北约的会谈。土耳其官员在会议后表示，会谈总体气氛积极。虽然瑞典和芬兰在采取积极措施，但仍然不够。土耳其希望看到更多措施以满足土耳其的安全需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芬兰和瑞典已经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到解决土耳其合理的安全担忧。现在是所有盟友完成批准程序的时候。瑞典政府为了说服土耳其解除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反对，表示会向国会提交一项反恐法案，将支持或者加入恐怖主义组织列为非法行为。俄罗斯星期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处地方包括由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电。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行动是要报复乌克兰破坏分子本月初潜入布良斯克州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俄军使用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远程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的主要军事设施、军工企业及能源保障设施等目标。乌克兰表示，包括首都基辅、黑海港口敖德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等10个地区遭到袭击。至于在袭击中停电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曾经利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防止反应堆燃料过热。政府正探讨不同方案，以确保公营医疗系统有足够医护人手，并且研究修订牙医注册条例。考虑的方案包括要求合资格医护人员需要在公营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期，并且引入合资格非本地培训牙医。据了解，政府初步建议要求本地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之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又要求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暂定建议是两年。医务卫生局正就方案咨询相关持份者及业界，包括了解对公司型牙医、公司型牙科护理服务可能带来的影响等，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中电宣布，下个月起向所有客户提供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希望减低燃料价格变动对客户的影响，估计4至6月回扣额达到8000万元至1亿元。中电表示，按照调整机制，3月的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62.8仙。由於現階段上面知悉4月至6月的實際燃料調整費，如果屆時燃料調整費高於每度電62.8仙， 中电将会提供特别回购，将燃料调整费维持于62.8仙的水平。若果燃料调整费低于每度电62.8仙，就会采用那个月的实际燃料调整费用作计算电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暖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屋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兆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挤塞，龙尾猛公屋；仲有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封路情况，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返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沿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左转去旺角道，而旺角道的车辆亦都不能够转入去广东道，大家都要留意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要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具体讲述四大减碳策略和措施，分别是净零发电、节能绿建、绿色运输和全民减废。当中的节能绿建意思是通过推广绿色建筑，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益，同埋加强实行低碳生活，减少建筑物的整体用电量。而净零发电是希望在2035年或之前不再使用煤作日常发电，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的比例至 7.5%至10%，并且在2050年提升至 15%。 由于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一环，考虑到香港的天然条件和地理限制，我们需要社区共同努力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以实现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潜力。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听嘢。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香港 HiFi 碟子天后歌莉亚，在发烧天碟界打出名堂的 Gloria， 今次带埋跟佢合唱歌的学生，犀利演绎多首歌曲。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昨日我工人姐姐经过街市，听到有个卖鱼佬话自称是乜乜太极拳掌门，仲话自己打嘅太极拳厉害过某某格斗冠军。我当堂吓一跳，跟住得啖笑，咁分明唔将我放在眼内啫。嗱，我够胆话我耍太极冇人厉害得过我。如果唔信，就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记住，唔听就是你嘅损失。我系边个？我咪张三丰。 钟哥，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 Vicky 永儿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6:00-10:00。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晨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小白今日讲咩足球啊、篮球啊，定还是羽毛球，定还是网球先啊？你想 我哋先讲足球先啦、啊。好啊，咁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都要讲下啲新鲜滚热辣嘅嘢嘅。咁啊，见得到啦，其实喺曼联之前记唔记得输咗俾利记利物浦啊， 7-0系嘛？ 系啦，咁、如果佢输即系0-7啊，真系离晒谱嘅。咁嗰一场波咧。完咗之後咧，咁啊，領隊坦克格咧，咁啊，當然就發咗癲啦。咁因為咧，其實喺見到好簡單，你完咗場比賽咧，其實當地嘅報章咧都一定會出翻好多嘅。 係 咁啊，負評如潮啦。咁啊，而且咧，每一位嘅球員都係即係好似係0分定1分嘅。 係，總之責無旁貸啦。係啦，成場比賽都係踢得差啦。 咁連埋個即係領隊坦克格咧都冇辦法啦。咁啊，雖然佢冇份落場啦，咁啊，但係即係個責任都一定会佢走唔甩噶啦，咁啊嗰场波咧完咗之后咧，佢用咗个方法都几得意，佢就话成队曼联嘅球员咧唔可以离开， 系 继续喺个更衣室嗰度做咩咧？听住对家啲欢呼声，即系羞辱佢哋，实在睇得太差啦咁样。 因为咧之前啊曼联现任嘅领队啦坦克格咧就豪言啊，就系话要撼动咧呢个曼城同埋利物浦王朝。跟住咧，網民就即刻將佢加盟之前嘅呢一番嘅言論咧，即刻 flip 咗啦，就係話原來你嘅撼動啊，同埋擊落人哋嘅王朝，原來就係用7-0呢個戰績喺奧脫，即係喺呢個 雁飛路 嗰度啊輸波而回。不過英超咁先好睇嘅，有啲武俠味道嘅。今天我輸7-0俾你，他朝你翻奧脫福咧，應該都唔好受噶啦。我深信咧。坦克格呢位比较年轻嘅领队呢一定会搞进录音啊扭进录音啊 係啊 去迎战利物浦。不过今年嘅赛程仲有冇机会喺奥脫福对返。 呢、這个真係要望一望喎、啊、但係仲有冇得打到利记呢我哋都要睇返。 如果唔係下季请早啦可能真係。 係啦咁唯有下季先至再报仇啦。咁见到呢其实曼联嗰一场波完咗之后啦除咗留咗喺雁飞路之外呢咁第二日嘅朝头早呢佢哋自己亦都系要神操啊、神操意思即系要比平时呢好似系要再早多2小时喺度，即系喺奥脫福隔篱嘅练习场 加操啦， 加操啦，系啦。咁啊，加操之余咧，估唔到咧，原来佢就冇外间所估计咧。 是会一个极度愤怒的加操，咁都是一个正常，同埋每一位球员都有真係倾偈嘅，希望呢就用心理嘅辅导帮助班球员。不过曼联嘅即係嗰班叫都叫球星㗎啦，咁佢哋呢都需要呢就係、是、除咗加操之外呢就係、是、加咩呢，加个心理辅导。咁心理辅导都要每人喺每个星期呢就加多几堂啦，希望提高佢哋嗰个心理質素。唔知係咪真係臭效啦，咁啱啱见到欧霸杯呢，曼联咧，哎，一洗颶风，4-1轻取贝迪斯， 系咁当然 啦，呢个都你啱啱战绩， 系，但系调翻转头咧，贝迪斯喺今年喺西甲嗰度都唔算系上游分子， 系嘅，咁你都系赢波，始终都系欧霸，系啦，欧冠啊啱，赢波就系赢波，咁啊曼联即系输咗0-7啦，而家都好需要一场嘅胜仗咧 去激励， 系啊激励，同埋稳定翻嗰个军心啊，咁所以今次咧都见到佢哋系几好啊，咁另外咧除咗欧霸嘅战绩之外咧，嗱欧联咧。 系 咁，欧联方面咧，其实较早之前咧都见到 PSG 咧就 出局啦， 系啊出局啦，咁啊又输俾拜仁啦， 系 咁啊，当然队中咧嘅锋线当然系强啦，有啊麦巴比啊、美斯啊、尼马呢啲，其实都已经系响当当嘅人物嚟嘅，而且都系个个价值不菲。 咦，今年咧盛传紧美斯同埋尼马咧，一定系季后离队 啊，系啊，翻舞会 系啦，嗱 有传过美斯翻舞会， 美斯咧就有机会。去翻佢舞會就係嗰紐尼斯救生隊，係係啦，即係阿根廷 嘅 阿根廷嘅，係啦。咁至於尼馬去邊咧，就不得而知啦。但係咧呢一場比賽值得講咧，就係拜仁嘅小將咧成功咧封鎖咗麥巴比咧， 係啊。 所以有陣時大家真係唔可以小睇拜仁慕尼克咧，因為好多時候佢真係一個球星嘅孕育地嚟㗎。 嗯， 一開始咧個青訓又做得好啦，跟住咧啲小將踢得好咧，好快咧就已經成為咧成隊球隊嘅主力擔當咯。 係 啊，咁啊，咁啊， 如果你話喺德甲方面，咁當然拜仁就成日都係稱霸啦。咁其實喺歐聯咧，佢哋都係常客嚟嘅。 係啊， 而且一隊球隊咧好奇怪，譬如你得皇馬咁樣啦，佢今屆喺即係西甲方面嘅成績咧，其實就問少少嘅，即係都係前列啦。咁但係都俾巴塞食住。咁但係佢喺歐聯方面咧嘅成績其實亦都算係做得唔錯，呢個真係咧係踢歐聯慣性嘅一個好似習慣定係我都唔知係文化定係乜嘢，明明一隊球隊係勁嘅，點解佢喺自己本土嗰度踢得唔好？佢慣得踢歐聯勁，佢繼續喺歐聯勁嘅。 因為咧，始終要睇下埋個板凳深度嘅，同埋有陣時你兼顧咧三四條戰線咧，都真係唔容易啊！即係你譬如講緊曼城，強如曼城啦，個板凳深度好強勁啊！你又要周中又踢歐聯，跟住咧禮拜六日又即刻踢翻英超，偶爾又有嗰啲咩聯賽杯啊，即係英國足總杯啊嗰啲，哇好多比賽啊！其實你搞唔掂，譬如好似阿仙奴咁樣咧，過去嗰幾年。就係即係搞呢啲，有陣時又想攞下啲杯賽啊，有陣時又要覺得自己歐聯踢得到，喂，不如你專心一意，你踢好個聯賽先啦。 係， 你諗下上場對珀切茅夫，哇，都撳曬平安鐘， 險勝喎、 啊，臨尾先 險勝險和啊， 2-3贏波嘅， 贏波嘅， 贏波嘅臨尾，但係。即系好问咯，咁当然依家积分榜都系领放嘅，咁但每场都要揿平安钟，咁先可以赢到波。对于球迷嘅大心脏嚟讲，都唔系一件好事啦。对于阿迪达啊，达 Sir 嚟讲啊，都亦都唔系一件好事啦。对于队长啊，奥迪加达嚟讲都唔系好事啦。咁所以即系有冇得有阵时赢波赢得潇洒啲噶，下下都系赢1-0咁样，紧紧熟咁样都几难搞啊。不过积分榜系领放嘅，而家都仲系。 不过你睇翻，其实阿仙奴喺个欧霸杯16强嘅首回合咧，其实都一度比主场嘅士砵亭咧就反超前比数。嗱呢个就真系靠。靠對方嘅國腳，日本國腳咧，咁啊，即係不幸擺烏龍咧，就逼和咗士砵亭。嗱，呢啲其實今屆阿仙奴好多好運波。 係啊，好波不如好啊！ 我哋上幾個星期都講嘅。你以往咧見到阿仙奴呢啲球隊咧，嗰啲咩撞門框跟住彈出噶嘛，而家撞門框彈入噶嘛， 今年 運氣唔同曬， 有啲運氣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季初嘅時候咧，主力咧，阿哲西斯啦，即係 Jesus 啦，喂有傷啊，咁大家都覺得喂成隊波都要由佢帶住去踢噶啦，你冇咗呢一位嘅哲西斯，搞唔搞得掂噶？咁點不知都搞下搞下搞得掂，咁所以咧。即係有陣時都人算不如天算，好波不如好玩， 慢慢搞好個板凳深度。你睇 PSG 咧就係即係巴黎都係始終個板凳深度唔夠，佢前鋒係好強啊，但係你 会攰啊嘛，啲球员你咁多场比赛，咁你后边冇啲人出嚟帮下手咧，咁即系所以难搞啊。 冇错冇错， 攞完世界杯，但系都冇办法帮自己嘅球队咧，就攞翻呢个欧联冠军啊，冇办法啦，美斯啊。 系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啲 NBA 嘅情报俾大家听啦。咁啊，今个礼拜咧 NBA 嘅太阳队咧作客啊，呢个雷霆一仗咧，亦都系杜兰特咧加盟太阳队之后咧主场嘅处子战啊，叫到球迷咧满心期待，但系咧佢赛前热身上篮嘅时候咧已经拗柴啦。 嗯， 最终无缘上阵， 好似咬得都几犀利，记得 系咯， 系嘛？ 其实今次咁日 NBA 已经用好多运动嘅科技啦， 系啊， 啲球星着嘅球鞋唔系我同你着嗰啲普通，即系叫球迷版，咩叫球迷版？即系可能千零蚊一对，啊、人哋嗰啲即系佢落场 都系特制嘅， 落场版嚟， 系啊，人哋系为咗一个球员，佢嘅重心系点样啊？佢边个位要特别去加厚啊？系做得好好， 系啊，旧时咧呢啲咁嘅拗柴事件咧，咁当然依家咧，杜兰特已经唔系最最最最最一线嘅球星。如果当年咧以譬如高比拜仁嘅身价咧，即系成个联盟就系睇佢一个人打嘅啫。譬如米高佐敦，成个联盟净系基本上睇佢一个人打嘅。佢嘅球鞋出现咗咩问题？可能打打下突然间成对甩咗啊，甩底啊，或者咬亲咧，嗰、那个嗰几个牌子嘅股价咧一定大啲。 咁梗系啦， 一定大啲。人哋只脚系买保险，即系好似美斯只脚系咪买保险啊？系咪先？即系你去到杜兰特呢啲咁升级，周身已经几多几多钱啊？年薪过几多几多千万美金嘅，你点会因为只球鞋咁样搞一搞？跟住咁当然啦，有啲评论出嚟话：喂，唔关只鞋事嘅，系杜兰特自己拗柴。其实冇 point 啦，系咪先？ 咁人哋系人哋咧的而且确有机会出意外。不过咧，一般嘅好职业嘅咁高水平嘅运动员咧，你临咬柴之前，佢一定可以咬翻正。 系咯，即系 大家明啊。 你譬如睇韦斯塔本啊，或者睇罗斯啊，或者睇阿朗素嗰啲揸车。冇话乱揸啦，系咪先？ 咪系咯， 即系人哋揸职业揸 F1， 冇话乱揸噶。咁所以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转个角度都有啲开心嘢嘅。NBA 咧就西班牙嘅球星咧，呢、這个保罗加素咧，咁啊即系获得咧继奥尼尔啊同埋高比拜仁之后第三位咧叫做啊可以得到挂波衫啦，就喺、是、呢个湖人队嗰度啊。咁啊佢自己都好感激啊，过往咧帮呢个紫金军团咧去服务嘅咁多场嘅比赛啦。咁佢亦都有咧怀念下咧当日嘅球星啦，高比拜仁嘅兄弟情，佢系咁样讲噶。当系一个咧自我要求极高嘅人身边咧，我不得不啊鞭策自己。成为阵中第二嘅最佳球员啊！回想起咧，我哋领军咧连续三年杀入呢个总决赛咧，呢件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所以咧真系好怀念高比拜仁啊！我亦都咧为佢深深感到骄傲嘅，呢个咧就系佢挂波衫嘅时候一个感言啦。咁当然啦，好波咧礼拜六日咧仲有好多嘅，咁啊港超联咧都有波睇啊，可能喺港台电视32咧都会为大家奉上嘅， 有一场波嘅，大家留意住啊！ 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还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oh yeah yeah. For you, ooh yeah yeah. For u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ould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我誓一跟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心境属无助，我性格注重人生能真。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尊重我，这世一的我。 7:55啊，张天赋嘅逝日啦，咁啊，香港都系逝日嚟嘅，好多嘢都好叻嘅，好叻嘅。咁啊，讲紧咩咧？香港啊，步入呢个疫情复常嘅阶段啦。咁啊，旅发局咧由今日开始咧举办咗一年三个礼拜嘅 Hello 香港，系啦 ，Hello Hong Kong，Hello Hong Kong， 我想推介香港。我最爱嘅体验咁样，有一啲地胆推介，咁啊，俾你上网投选，由香港人去投选翻， 诶、欸，好玩、啊，独 特嘅美食，咁啊，我都知道 食嘢噶， 系啦，钟哥咧成日都食尽广九新界喺啲美食嗰度，近排啊推介我去食咩啊，窝蛋牛肉饭， 窝蛋面藕， 系 窝嘅面藕啊， 窝蛋面藕饭， 系啊， 又话食下烧鹅，唔知几多宝饭， 系啊，烧鹅五 宝啊嘛，五宝我记得五宝， 嗱，窝蛋要系面藕， 好有要求啊，嗱， 系啊， 我想问下钟哥啊，如果你系投选啦，即系参加下呢啲旅发局嘅一啲活动嘅话咧，最强最地道嘅清单会系点样咧？ 俾咩人睇先？ 俾外国人睇 啊！系啊， 俾 外国人 睇啊！唔同嘅，正所谓游客嘢啊嘛，都系有啲唔同嘅。俾自己人睇又有啲唔同噶嘛。 游客嗰啲使唔使咧？我哋选择嘅时候咧，系贵少少嘅。 啊，又唔使 提高翻佢哋嗰个经济力。 你讲咗之后，佢自然会贵啊嘛。唔使我俾啲贵嘅佢啊， 系 有啲特色。 好似嗰个米咩莲咁样 啊，嗰啲咩米咩莲诅咒啊嘛。 系啊系啊， 俾个名你嗱，你即刻收。 嗰啲车胎人咧就揾啲专人去做评论嘅。今次咧就叫做全民一起选出嚟嘅。咁啊睇翻咧旅发局嘅总干事咧，佢都系咁样讲啊。佢希望咧透过呢一个活动咧，邀请到咧啲嚟港嘅旅客咧，可以欣赏到香港最地道嘅，而香港人都觉得咧 very good 嘅一啲美食推介。 但如果你再介绍点心，就觉得有啲即系勾勾地啦。因为点心好多外国人都识噶啦嘛，同埋你有个点心呢个字都知道，已经好多年历史啦。点心咁样，蛋挞我都惊已经系过咗时，因为蛋挞又有好多人已经知道有蛋挞。 但系我譬如啱啱一啲音乐节啦，我见到有啲日本女星阿 Mila 咧，佢嚟香港嘅时候都特登喺佢个 story 嗰度咧。 蛋挞蛋挞咁样拎住嚟一齐影相， 都仲系得嘅， 真系好代表作。 有一样咧，我唔敢肯定有冇推介过，又或者推介过一啲外国嘅朋友唔喜欢啦。 系 港式甜品， 系 即系特别系讲紧糖水啦。 哦， 嗱，即系譬如嗰啲乜嘢 算唔算红豆沙嗰啲算唔算？芝麻糊、 芝麻糊啊，腐竹鸡蛋糖水啊 ，fusion 嗰啲都可能啱啲外国嘅朋友。 即系嗰啲譬如黑白嗰啲咁样，即系芝麻糊加豆腐花呢一类型咧，我唔系好敢肯定以前有冇推介过，但系我就相对真系听。外國的朋友咧，唔係咁多提及，嚟親咧都係話，可唔可以食 dim sum dim sum？ 第二個就係蛋撻蛋撻咁樣，好奇怪。 因為可能咧，糖水英文咧唔知點樣譯 ，sugar water 係啦，咁佢心諗 dessert 咯，甜品嚟噶嘛， 佢應該係 dessert 嘅，雖然係 dessert， 但係你唔可以好細譯 啊 ，sweet 啊， 係啦，同埋你唔可以好細譯到啊嘛，嗱。讲真嘅，我好认同钟哥，即系呢个咧港式嘅糖水咧，加入呢个名册嗰度系好啱。嗱，譬如陈皮红豆沙，我 净 系讲其中一样啫，咁真系好好食噶嘛，齿甲留香啦。你去饮嘅时候埋尾都系食陈皮红豆沙啦，好经常都系咁啦。咁但系你点样将呢样嘢推广到俾个外国人咧？咁可能就要靠香港人话：，哇，呢个真系好正啊，真 系 劲 啊，系 咪？又补身啊，又剩咁样系嘛？ 另一样咧，我想推介嘅，好似曾经推介过，又好似唔系好得嘅，真系臭豆腐。 哦， 咁呢个臭豆腐，就算唔好话外国人啦，自己香港嘅朋友都唔系个个顶得住啊嘛。 系， 咁可能即系已经喺想提名嘅时候，有啲人已经话：，哇，咁嘅嘢都介绍俾人唔系话咁样，但系。譬如我哋中意食臭豆腐嘅，咪一樣會推介。所以我成日舉個例子嘅，咁隔好多人唔中意食榴蓮啦，咁好多地方都推介榴蓮噶啦，咁咪一樣。咁點解我哋唔可以推介臭豆腐咧？ 都得嘅，睇下冇人和議啦。嗱，你參加呢個活動咧，都有啲著數嘢嘅。咁啊，順帶講埋啦。咁啊，旅發局都好好嘅，你肯去玩呢、這個或者肯推薦咧，啊，會喺呢個推薦名單入邊咧選出1000個合資格嘅參加者，咁啊送出咧 Hello Hong Kong 主題嘅八達通卡。同埋活動嘅卡套，咁你話喂送張卡俾我有咩用啊？ 係咯， 內含150蚊嘅儲值額嘅， 係 啊，咁啊 OK 啦，啊咁 OK 啦，可以俾你嘟一嘟，吃一吃，食一食咁樣咯。 另一宗案件採取執法行動，拘捕一名23歲女子，佢涉嫌干犯煽動分裂國家罪。調查顯示，呢名女子涉嫌喺網上發布煽動香港獨立嘅信息。警方就今年1月23日将军澳彩明街两架电单车被纵火的案件，先后在天水围区及九龙城区拘捕两名分别22岁和20岁的男子，涉嫌纵火及刑事毁坏。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相信这两名被捕男子亦都涉嫌同1月21日至30日在将军澳区发生的另外3宗纵火案及1宗刑事毁坏案有关。他们涉嫌以林拨油漆进行非法收债活动，以及焚烧单车及纸皮等。两名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合并交由将军澳警区科技罪案调查队人员继续跟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及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红天路啦。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三期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工业中心啊，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啦。由于三期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工业中心。

境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八点十一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Hello， 系早晨早晨，系星期五愉快啊吓，系啊，咁啊，同我哋咧一齐啊睇睇啊。隔晚美股咧真係麻麻地啊，咁睇到咧美債息倒掛咧，咁一開始其實道指咧都衝高啊，跟住咧無以為繼啦，都做得差少少啦咁樣，咁啊高低波幅都幾誇張下啦，咁啊見到道指都要跌500多点，加上咧琴日港股咧亦都麻麻地喎，咁啊又係啦，即係雖然過1000亿嘅成交啦，但係都要跌啊125点，咁睇嚟咧外圍個市況個投資氣氛咧。好似呢个礼拜咧有少少急转直下 feel， Dicky 你点睇噶吓？ 好，咁啊先讲下急转直下嘅外围金融市场气氛先啦。我谂咪又系嗰位朋友啦，即系有阵时戴住粗框眼镜，讲嘢好严肃，表情又好严谨，唔系应该系话个表情好严肃，但系个讲嘢好严谨，咁啊甚至乎持风好严厉，就系阿巴威尔啦。咁啊，點樣咧都冇乜辦法啦，即係畢竟咧，即係由ADP 嘅私人就業數據啦，到之前嘅所有啊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咧，都係話俾聯儲局聽咧，就係個經濟好好，就業市場好熱熱，咁而通脹咧亦都未話好顯著降温，咁嘅大環境之下咧，當然咧就要加息啦。咁亦都因為咧聯儲局嘅主席即係佢咁樣嘅言論，咁啊仲有得翻嗰12日，咁啊已經又要議息啦。咁而家睇嚟咧，就即係覺得。都唔係話機會越嚟越大咁簡單啊，係九成啊，即係好大機會啊！嗱，雖然期貨市場未去到咁極端嘅，但大家已經覺得，唉，冇啦，加半厘咧，基本上已經係預咗啦。望到阿巴威爾嘅樣咧，都知就係一個半厘嘅樣嚟噶啦。唉，加息嘅幅度咧就真係唔停得嗰只。咁啊，見到佢咁講咧，咁就冇辦法啦。即係股市都要即時要作出個反應，就係話。真係冇諗過嘛，昨日都講啦，即係一個月之前半厘都唔係一個選項嚟嘅，即係跟住一個月之後嘅今天，即係距離下一次會議息會議得嗰12日嘅時間，根本就已經係一個可以話係即係冇辦法改變嘅一個選項，咁所以咧就即係個股市就真係基本上真係由距離可以話係完全扭轉咗成個市場嘅氣氛嘅。正面積極樂觀講咧，就話佢咧就俾市場一個好高嘅呢一個嘅透明度，各方面正所謂我都知咯都未出咧。咁其實你已經估到我點做啦。雖然咧佢曾經都想補飛下，就話我都未決定嘅。咁但係咪係咯？咪睇埋 ADP 嘅數，咪即係覺得都已經係好大機會啦。嗱，當然禮拜五仲有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嗰個。信心咧都比較係薄弱一啲，因為同埋個加息預期係咁突如其來嘅話咧，咁最簡單啦，就係對於好多啦嚇，即係啲新經濟行業啊，又或者對於啲借貸相對地比較高嘅一啲嘅行業咧，咁啊真係會有個即係話比較即係立竿見影嘅效果，咁所以就都冇乜解仔㗎啦呢一邊就，咁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如何咧？咁亦都即係同樣地都受呢個影響啦就算啊，連加拿大央行啊，即係不嬲都幾有前瞻性啦嚇。佢有陣時加息嘅幅度又可以好大好快，咁跟住咧而家又停咯。但停咗之後咧，加拿大央行都話嗱，即係停一停，唞一唞嘅啫。跟住咧可能又再加過噶啦。咁甚至乎講緊其他全球各國央行都係咁。咁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個息都仲係未停得。咁仲有咧，就因為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即係嗰個市場都係會擔心住，就話個別啲企業嘅盈利咧，亦都好可能喺呢個息口嘅環境即係繼續上調嘅情況之下，又會轉差。咁再者咧，又即係有個別啲公司咧，又點講啊？又傳嚟啲唔係幾好消息，譬如好似即係瑞信咁啦，而家又連。即係業績都延遲公布，即係大家都會對於呢一間即係咁大型嘅即係跨國嘅金融機構開始會真係有啲擔憂啦咁啊即係延遲公布業績唔係一件好事。咁雖然咧香港即係都好多藍籌公司即係公布業績啦，不過嗰個就可以稍後再同大家講。但係外圍嚟講咧，就而家一樣嘢就困於住市場情緒，就阿鮑威爾咯。其實唔係一樣嘢嚟嘅，係一個人嚟嘅，唔好意思啊。 明白明白， 半厘咁嘅樣。 見到阿鮑威爾半厘咁嘅樣咧。 原本我就四萬咁嘅口嘅，而家變到圓盤咁嘅面啊，真係陰功啊！真係。嗱，我想問啊，咪 Dicky 另一樣嘢，有一種公共鐵路咧，即係港鐵咧，好多朋友都每日都要搭啦。咁但係咧，佢睇到佢，咦，本來咧靠鐵路咧，可能都有啲蝕喎，但係唔緊要，可以靠物業咧止蝕。調翻轉頭賺咗錢，賺咗九啊幾億添。如果係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因為佢仲有一個嘛，即係可加可減嘅機制咧，佢預料咧就係上半年會完成啊嘛。咁有咁多消息底下咧，咁我哋點樣睇呢一隻股份呢？ 係啊，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港鐵嘅業績啦，以至到港鐵嘅業務啦，基本上都係其中一隻喺香港嘅市場裏面，即係叫做比較進可攻退可守得嚟，股價表現亦都穩定。咁啊，仲有最關鍵啦，即係大家最驚驚就係咩呢？最驚驚就係無端端走出嚟又話供股啊，咁之後嗰啲咁。咁睇嚟港鐵而家咧，即係咁。即係講得直接了當啲咁搭水咧，就冇呢個需要。咁頭先阿鐘哥都講咗個重點啦，就係話舊年咧啊，即係鐵路營運嗰啲咧就蝕成47億。咁但係咧，即係客觀嘅因素咧，就係話即係物業嘅發展咧，反而係賺多咗1.2%。咁即係其實呢樣嘢都真係反映得到，即係呢一個即係鐵路加物業嘅呢個營運模式咧，喺唔同嘅經濟環境之下咧，佢可以起住緩衝作用，即係話誒呢邊弱咗咩，咁跟住咧就可以物業嗰度又多翻少少入到帳咧，咁就係幫到條數咯。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業績就已經係即係舊年嘅事嚟啦，滯後噶啦，咁大家可能都繼續要即係睇下即係未來。究竟喺即係無論喺個鐵路營運嘅虧損會唔會有個改善啦、啊？咁我會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到今年嚟講咧，畢竟喺鐵路營運嘅方面咧都有一個幾樂觀嘅預期嘅，因為即係佢講曬就經濟復常啦。咁、可能大家話咁復常都開翻嗰啲高鐵啊，嗰啲即係機場快線啊嗰啲咁。咁但係唔係咁樣嘅，即係大家出街都出多咗嘅，翻、工都翻多，即係而家都冇 work from home 呢樣嘢㗎啦嘛。咁、所以即係照估計咧，即係喺未來嘅即係幾年咧，咁我都會相信成日話有機會都。即係做翻好啲嘅，而物業發展嗰方面咧，都仲係有啲，即係簡單啲講咧，仲有好多項目可以入帳，咁所以佢嘅盈利嘅基礎咧，以至到未來嘅展望咧，都會係比較樂觀嘅，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啊當然啦，你話即係喂咁個市況都麻麻地喎，咁佢嘅股價會點樣咧？咁樣，咁我始終畢竟都會相信就係話，即係唔多唔少都會受到啲影響嘅，但係。即係一句講曬啦，我諗港鐵個股價咧都會係相對地最穩定，同埋個波動性都會比較細咯，相對於成個大市嚟講。 咁另外要問一問 Dicky 咧，就係內地電信商龍頭京東咯。咁其實佢個業績咧都係幾好嘅，不過都有好多唔同消息咧，咁啊搞到大家都可能唔知道點樣去到揣測佢啦。例如咧，佢三月開始又啟動一個叫做百億嘅補貼啊。咁但係睇翻佢上年啊，佢哋亦都成功咧，就由虧損咧就變為盈利等等嘅，即係叫做消息底下啦。咁成本控制都幾好嘅。長遠嚟講係咪算係幾好咧？但係同類型嘅板塊又點樣呢？ 系啊，嗱，其实咧就咁睇条数咧，我又觉得都真系算系咁噶啦，即系呢一间即系咁大型嘅电商，即系无论你话旧年第四季同埋即系全年嚟讲都赚翻钱嘅，咁甚至乎收入咧亦都几劲嘅，突破成过万亿嘅。咁不过头先咧，小白你都讲咗个重点，就话好啦，业绩咧其实的而且确滞后嘅，咁甚至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如果你话即系喺我哋讲 ATM Exchange 啦，即系一啲嘅即系平台经济、新经济股份咧，咁佢嘅股价表现。就真係有啲不濟嘅，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尋日，無論係 ADR 咧都繼續跌啦，即係唔係淨係佢跌喎，咁京東跌得嚟咧，拼多多都跌喎，咁再者咧就係頭先你都提及過啦，就係個補貼嘅因素啦，因為畢竟咧大家都會擔心就話啊，即係其實呢一個咁大嘅補貼會唔會對即公司嘅盈利帶嚟影響咧？咁當然。大家都會問呢啲嘢啦，分析員啊，個個都會問啦。咁佢就話，即影響，即佢哋管理層又話唔係影響好大，即係有信心咧都可以，即係點講啊，都會即係從個業務嚟講咧，繼續咧增長咧，恢復過嚟咧都可以，即係叫做即係將嗰個影響降到比較低嘅。咁甚至乎就話補貼得嚟咧，其實亦都係會令到整體啲即係客户嘅流量啊。即係買嘢啊，可能又會活躍咗。咁但係就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就睇到個股價咧都係有少少受壓咯。咁但係就 都非戰之罪啦，因為而家喺呢一刻個市場氣氛都真係比較差啲，咁亦都因為內地兩會嘅期間咧，係嘅，大家可能都會憧憬，唔同行業會唔會都有啲措施出嚟幫下咧？例如真係要刺激經濟，消費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一環嚟嘅喎。咁但係畢竟我諗可能大家都會對佢嘅業績今年即係講緊都會有個比較樂觀嘅預期，而對於佢舊年可以即係話第四季虧轉盈咧，早已經係市場有所預期，咁所以反而就唔算話個股價喺業績之後有個太好嘅表現，反而就仲有一個下跌嘅壓力。咁當然畢竟亦都再加埋外圍股市，即係講緊美股都係哇，你跌住咁多，咁你不論 ADR 又好，本嘅股份都好，都係受到影響，都係即係難以避免啦。 咁啊，環節嘅最後咧，請 Dicky 咧同我哋跟進埋只友邦啦。咁啊，今日出業績啊嚇，咁啊。保險股仲 O 唔 OK 咧？咁調翻轉頭，你都頭先都有講啦，話即係其實業績有反映過去嗰啲情況。咁過去嘅情況就係未通關，冇生意做啦。未來嘅展望會唔會帶嚟一個好啲嘅一個盈利增長咧？咁啊，交俾 Dicky 幫我哋預示一下先，唔該。 好，咁其實咧就即係都啲數都即係陸陸續續都睇緊啦。咁但係你話對於即係保費嘅收入啊？即係可能都會係有啲即係輕微嘅即係下跌啦，但係整體嚟講，我相信都會係即係比較穩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純粹講盈利嚟講咧，就難以避免啦嚇、即係可能都會受壓。咁不過即係客觀講啦，即係我諗未來都會睇即係究竟即係復甦嘅展望，對於即係完全通關之後啊，甚至乎講緊喺即係未來啦，尤其是喺即係通關後究竟即跨境啊，即係內地嘅朋友會唔會即係落翻多啲嚟？咁可能簽翻多啲單咧？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有個困難嘅，因為即係就咁睇而家呢個利率嘅環境咧，咁對於即係部分人某一啲嘅即係話投資嘅需要嚟講咧，即係隨住利率都已經上升咗咁多咧，即係保險嘅產品嗰個吸引力亦都係即係有所降低嘅。咁但係即係下半年啦，我都會展望住就係話整體無論對於即係話新嘅業務啊、保費收入啊，應該都會有翻即係一個改善嘅空間喺度咯。咁但係畢竟即係而家成個市場氣氛都比較差啲，你話喂睇完業績出完之後，即係你話會唔會有個好大刺激咧？呢一秒鐘就真係即係難言一個乐观嘅睇法住咯。 嗯，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导师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个股啊。唔该晒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咁样好嘛？多谢晒， 唔该 Dicky， 拜 拜。 钟哥，小白，我有嘢问你啊。Vicky 泳儿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六点到十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春暖花开，今日我哋咧去呢个花卉展览先啦， 即系有啦， 系啦，维园咧嘅花展又开始啦，展期咧由今日去到咧今个月嘅19号咁样，咁大家又系有嘢玩啦，咁可以入去打下卡啦，影下相，赏下花啦，咁样。咁啊，有趣喎！首先讲啲着数嘢俾大家听下先啦。咁啊，即係你入去呢个花展就唔係好着数嘅，因为你要是会付费啊。始终你成人嘅话呢就大概14蚊、啊。小童呢同埋全日制嘅学生就半价。咁啊满咗60。 抵啊，四蚊， 都抵嘅， 真系7蚊。 系啊，因为种盆花出嚟，其实都要花时间同心神噶嘛。 系啊，仲有咁多盆花， 系啊，咁一盆喎。 嗱，至于咧60岁同埋残疾人士咧，就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咧就可以免费入场嘅。咁啊，长者们就一个开心啲嘅起身啦。好啦，调翻转头就话，喂，俾咗钱入去，有咩可以着数得翻到啊？咁样。呢、這个咧花卉展览咧就设有呢个 Zlike 嘅呢个园圃网上投票，咁咧喺个花卉展览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园区嘅，当佢一个园区系郁金香啦，一个系杜鹃啦，一个系牡丹啦，一个系绣球花啦，咁先算啊。原来绣球花系好正嘅，咁样咁你就上网咧去投票，咁啊有机会得到咧 国泰航空送出嘅四张机票，系 啊， 啊，请你飞啊！你投票投得准嘅话， 咁我入去投票先。 嗰个反差未变太大，我以为喺花卉展咧，佢会送翻盆花俾你，或者送盆吉俾你啊。 系啊， 阿姑唔对，送机票俾你， 啊、送机票俾你，原因就可能等你外地继续上花， 继续上花，即系香港嘅花季完咗，你可以喺第二啲地方、 啊、好、啊、 追花。 系啦，咁啊睇翻咧呢个康文署助理署长咧，佢都有讲话对上一年咧已经系2019年啦，因为疫情嘅原因， 系啊，佢好似中间试过有一年系网上花卉展览，好似系有一年咁样， 系真嘅。咁但系咁当然啦，网上嘅成效一定冇啊实体咁靓， 咁梗系啦。 咁你实体又可以打下卡。咁啊，2019年嘅花卉展览咧就有63万人次入场嘅，咁相信今年嘅人流咧有机会多啲添，咁样咁啊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啦，更加有哇即系40万铺花，都几夸张。啊，仲有一样嘢，如果你话朝头早去睇、你当然可以打卡啊，或者影到好多靓相啊。成日都话佢个花展咧会开埋夜晚黑嘅， 哦， 咁你夜晚黑究竟 即系夜莺咁样睇啊？ 系睇啲乜嘢咧？咁样，哇，佢今年咧都几新颖，有呢个灯光嘅音乐汇演 show，每晚有两场啊，咁样。咁啊，我唔知夜莺嘅意思系咩？小白，不如你又讲下。 夜莺咧，其实因为喺一条嘅譬如樱花道嗰啲一条长路入边咧，你日头去睇，咁梗系见到好靓粉红色啦，系啦。咁如果你夜晚去睇咧，咁啊照到你嚟睇唔到啲花嘅，因为都黑咪掹噶嘛。咁、所以好多公园咧，佢哋就会用咗好多灯光嘅效果。嗰啲灯咧都会喐嘅，会走嘅，转嚟转去嘅，会变唔同颜色嘅。咁可能又会侧边又加少少嘅音乐上去。咁、你就变咗夜晚去睇樱花咧，就除咗睇到，因为有光射翻嗰啲樱花嘛，你除咗都系睇到樱花之外咧，你就可以听埋佢啲歌啊，睇下佢啲灯上面嘅效果啊。咁、所以话夜晚咧都可以上映。 而家搞 show 真艰难啊！ 系啊， 夜晚要搞咁多， 系啊， 花神要 好多花神噶，又惊你睇唔到，又或者觉得你啊闷，咁啊不如就直头咧就食住个夜晚个势，我哋玩灯光，日头冇得玩啊嘛， 真系花神啊，有个花字食埋落去添啊， 会唔会又似之前嗰个咁样啊？即系嗰个咩极光咁样，又话破坏香港嘅 上次嗰个 风水， 风水天有异象， 妖气冲天咁啊？ 唔知啦，呢啲 整又俾人话，整又俾人讲嘅啫。 我又唔係好識啊風水呢啲嘢，調翻轉頭就講多少少個燈光音樂匯演啦。咁啊，當然啦，花朵啊，好難同你互動嘅。雖然我哋成日睇 Discovery Channel 啊，就會話咧，其實花都會喐噶，佢哋會有啲好微妙嘅 movement 噶。 我睇嗰個這個殺手不太冷嘅，即係23年嗰度咧，係啦。咁佢呢個度 professional， 咁佢都係對住盆花嘅咧，成日嘅。咁阿周星馳、阿星爺嗰套都係啊，回魂夜都係捧住盆花。 回魂嗰個花叫 Lily 啊嘛 ，Lily 係咪？ 嗰盆花好嘢，喐得好犀利， 都係同佢講嘢喎。 係啦，咁啊唔知會互動啊，大家細心欣賞下啦。嗱，每晚咧7:30同埋8:30咧，就會喺圍園入面咧舉行兩場嘅。咁啊，最重要咧就係一個打卡熱點啊，叫做咧啊，今年嘅主題叫做無地王啊，無地王。是一种花嚟嘅，咁啊，无地王是一串串中型嘅花冠啊，咁样咯，咁啊， 见识下， 系啦，几靓嘅咁样，咁相信咧会成为咧花展嘅另一个热点咁样咯。咁总之你 如果欣赏下啦，无地王嘛系嘛， 系啦，咁啊，如果真系想睇嘅，你就因应翻呢两个时间，7:30同埋8:30咧，咁入去观赏一下，即系希望都做到夜莺嗰啲效果。 系啊系啊系啊，最紧要大家睇得开心啊。 系啦，咁啊睇下天气睇唔睇得开心先。OK 嘅，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能见度都会较低啊吓。日间咧干燥同埋相当温暖啊，最高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相当温暖嘅，依家21度气温，相对湿度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美国负责管理及资源事务嘅代理副国务卿巴斯表示，总统拜登政府嘅预算计划中包括一项总值20亿美元嘅拨款要求，用于加强印太地区嘅经济，支持区内伙伴同中国抗衡。巴斯說美中競爭異常廣泛及複雜，需要採取與傳統預算不同的方式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另外，白宮能源顧問波德斯塔說，很明顯中國在關鍵礦物

我哋之所以比较习惯喺网上面闹人，系因为网络嘅特性。首先咧，网络咧系充斥住攻击人嘅文章，令我哋非常之容易受到影响。加拿大嘅心理学家班杜拉做过一个实验，将小朋友分做两个组别。A 组嘅小朋友咧会见到大人打一只公仔，结果 A 组别嘅小朋友比冇睇到攻击情节嘅 B 组小朋友更加有攻击性。这个实验亦都证明咗人同人之间嘅攻击行为系会互相影响噶。所以当人见到有比较攻击性嘅文章，都会容易变得有攻击性。坏话讲得多会成为习惯，以后睇嘢都好容易带有恶意，或者令自己嘅心情思绪变得负面噶。就连你写个留言，都可能因为冇经过思考，会用咗固定咗嘅负面形式嚟写。所以大家记得养成思考嘅习惯，喺网络发文之前，唔好直接将人哋讲过嘅说话搬过嚟用，冇根据嘅内容就直接删除。希望网络世界可以减少负面嘅内容啦。 那款比较火、oh, yeah. 心脏维持脱俗无用避冷多最近天我是叫艳货分为几内有着你也有着我 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Spring,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可人没贵族那身份仍能好得起Attention, yo,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a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鸭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很理想，都买不到坚强。价值观是好，人自信达至足感。 唱咗好多次个歌名啦，歌曲名字叫 Money 啊，唱嘅系 Anson Low 卢汉廷啊，依家咧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7%啊。 晨光警醒， 早晨啊，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咧，邀请咗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咧上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早晨 ，Gloria。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Gloria， 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香港科技罪案形势。喺香港嘅科技罪案其实系包括咗啲乜嘢嘅咧？ 科技罪案咧，我哋通常都系指利用互联网或者系电脑作为犯罪用途嘅罪案。警务处在上年呢就总共录得超过22000宗的科技罪案，比起上一年呢是上升了40%啊，总损失呢金额超过32亿港元的。上年的科技罪案以网上购物骗案为主，占了差不多40%，其次呢就有网上求职骗案、援交骗案和网上投资骗案。录得最显著升幅的呢包括有网上求职骗案啦，按年是飙升了1.7倍的。而网上投资骗案呢亦都差唔多按年倍增咗。至于网上购物骗案、裸聊勒索案同埋援交骗案呢亦都录得有显著嘅升幅。 而值得一提的就是科技罪案其实在五年前即是2017年的时候呢只有5500多宗而已。每年咁升下升下，已经升到去旧年嘅22700多宗，短短间咧升咗成4倍，升幅非常之惊人噶。 嗯，咁样啊 ，Gloria， 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案件系录得跌幅嘅咧？ 嗱，录得跌幅嘅咧，包括就有网上电邮骗案，咁而家咧就有近400宗啦，按年系跌近30%嘅，以及有网上情缘骗案，都系跌咗咧接近8%噶。 网上求职骗案升幅最大，呢类骗案的常见手法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求职骗案之中绝大部分就是用一种叫做拆单赚佣的骗案手法为主。拆单这个工作源于是网店给钱请人假扮做顾客，用一些以假乱真的购物方式去提高个网店的排名和销量去吸引顾客。騙徒會套用拆單的工作流程，透過一些社交平台、討論區、即時通訊軟件去發布一些假的兼職訊息，以一些高回報去誘騙一些應徵者來應徵。應徵者完成了頭一兩次的任務之後，騙徒就會要求他們進行大額的拆單任務，而且將本金存入去騙徒的個人銀行帳戶裡面。咁受聘人完成咗任务之后咧，骗徒就会用唔同嘅藉口去拒绝发还翻啲本金同埋支付嗰啲佣金，令到受聘人咧系有损失噶。 我话真系唔明白啦，点解咧仲系会有咁多人误堕求职骗案嘅咧？ 而家随住智能手机嘅普及，又加上市民喺疫情之下更加普遍咁使用到互联网同埋社交媒体，令到啲骗徒咧就有机可乘啊！好多市民都希望在这些收入减少的情况之下找到一些新的收入来源。另外这些网上的招聘广告或者找工已经是现在的新常态了嘛。例如很多社交平台都会有些炒散搵快钱的专业和群组。如果市民没有留意到这些行骗手法的话，就很容易堕入圈套的。 其实传统智慧成日都讲的啦，世上冇贴钱打工嘅工噶啦，但系啲人咧都仲系唔明白喎。 系啊，不过有好多拆单赚佣骗案嘅受害人咧，都系抱住钱搵钱、搵快钱呢啲心态，谂住每日咧用少少嘅时间喺网上简单咁揿几个掣，就可以每个月赚到几千蚊，甚至系几万蚊。呢啲筍工睇落梗系吸引啦，其实就系一啲不法分子精心设计嘅骗局嚟噶。 网上购物骗案都升了40%，咁啊呢一类嘅骗案在香港的情况，唔知道又系点嘅咧？ 上年录得最多的科技罪案就是网购骗案，有超过8700宗噶，平均每单的损失都成12000蚊咁多噶。嗱，高危货品就由2020年疫情嗰时咧就卖口罩多啦，跟住去到2021年咧就多咗卖海产啦、冻肉、日用品，演变到旧年咧就系 staycation 啦、酒店套票、乐园门票，去到疫情就嚟完结嘅时候咧就推出啲演唱会门票。而高危平台方面咧，骗徒由大家常用嘅社交平台开始延伸到一啲游戏聊天室、买卖楼盘平台呢啲唔同嘅平台嗰度。而收款的方式方面呢，绝大部分的骗徒都是拣选一些个人名义的转数快户口来收钱的。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网上买东西危机四伏，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受骗的呢？哎， Gloria， 你又怎么看今年这一方面的走势呢？ 今时今日用电子方式来进行交易已经是非常之普及了，越来越少人会选择当面去交收的了。而电子支付其实就有一把双面刃，它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亦都增加了我们阻截款项的难度的。其实有不少具规模的电子商贸平台都会利用到第三方支付担保平台，买家在付款的时候，这些钱就会暂存在这个平台的户口里面，等买家真的收到货之后，款项才会转到去买家的户口里面。这种做法不单只会保障到双方，还减少了骗徒犯案的机会的。 呢種第三方支付擔保平台喺內地同埋唔少歐美地區咧，其實都非常普及嘅，但係香港咧好似就冇咁普遍啦。 係啊，而且喺香港咧流行嘅電子支付方式咧就有跨銀行啦、跨電子支付平台，咁所以無論受害人用邊間銀行或者邊種電子支付平台，騙徒都可以輕易咁收取到啲騙款嘅。所以我哋预计咧，今年啊，网购骗案会继续成为大热，所以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啊！ 知道知道， 最近咧网上情缘骗案少咗，反而咧成日喺新闻嗰度听到网上投资骗案损失惨重，其实两者又有冇关系嘅咧？ 我哋咧相信网上情缘骗案嘅数字轻微咁跌咗，并唔系因为骗徒嘅数目少咗，而系因为骗徒咧扮晒呢啲投资专家嚟行骗，所以手法唔同咗。在传统的网恋骗案里面，骗徒就会假扮成为专业人士，利用各种的藉口要求受害人去付钱，而往往是需要得到受害人更加多的信任和更长的时间去游说受害人多次的回款。而相反，如果骗徒假扮的是投资专家，他们成功游说受害人的关键，除了是拿到他的信任之外，还是捕捉得到受害人缺乏投资虚拟资产的知识，还有部分受害人就比较贪心的弱点。一旦受害人相信骗徒所推荐的投资计划，就会投入大额的本金。其实网上投资骗案和网恋投资骗案的手法几乎是相同的，骗徒都是会向受害人投其所好，嘘寒问暖。唯一分別的就是網上投資騙案的騙徒在和受害人發展成為網上情侶之前，就已經成功游說他進行了投資，而且還投入了大筆的錢參與這些不存在的投資計劃。 原來呢即係稍微轉咗呢個手法，背後投其所好、虛寒問暖呢啲套路呢一啲都冇改變到。我都察覺到呢裸聊勒殺案咁同埋援交騙案呢都好似升咗好多，其實有冇啲乜嘢特別嘅原因嘅呢？ 如果就住裸聊勒索同埋援交騙案呢啲主要針對男受害人嘅罪案嚟講呢，上年最年輕嘅受害人其實呢分別得12歲同埋13歲嘅咋。裸聊勒索有近两成的受害者都是20岁或者以下的年轻人，而援交骗案里面就有83位未成年的受害人。今时今日细路哥早熟，而且对性又充满着好奇，往往就容易被不法分子游说进行一些裸聊活动，之后就会被人勒索。都有些男仔尝试在网上找一些援交的服务之后，就堕入了援交陷阱了。 咁系唔系同学生喺屋企上网课比较多，容易上网接触到呢一类型嘅陷阱有关噶？ 冇错啊！数字嘅上升咧，相信系因为喺疫情期间，学校好多咧就由面授嘅课堂变为网课，令到学生咧接触网上媒体嘅次数同埋机会都多咗，更加容易咧成为骗徒嘅猎物。而青少年咧被骗徒拍低咗裸露嘅片段去勒索之后咧，好容易就因为好惊啦而妥协，而且按住对方嘅要求咧，一路就交赎金，直到咧冇钱可以再俾到，先至咧会向屋企人或者系老师求助，心灵饱受创伤啊！ 虽然咁多网上骗案都录得显著嘅上升啦，大家都好担心网络上嘅安全，咁但系咧唯独电邮骗案一枝独秀，下跌咗近三成，损失亦都由前年嘅15.3亿咁下跌去到一半，去到咧就系上年嘅7.5亿左右啦。系咪代表住大家嘅防骗意识已经提高咗咧？ 相信咧就有几个方面嘅原因啦。大部分嘅电邮骗案咧都系商业嘅性质，咁即系咧骗徒假冒公司嘅供应商或者系高层，指示一啲财务部或者会计部嘅同事转账去到骗徒指定的银行户口。咁由于香港银行对于客户开设公司户口持续咁样采取一啲严谨嘅客户尽职审查，而面对一啲可疑嘅交易监察咧，亦都非常之严谨。咁所以喺香港开设嘅公司银行户口咧，并唔容易噶。进行洗黑钱活动咧，更加容易被人发现。所以相信有不少騙徒都轉移地點去收一些電郵騙案的款項，所以令到香港發生的罪案數字是呈現下跌的趨勢。 Hey, Gloria， 我見你們上年都跟大學的科研機構出一些就是幫企業自動識別可疑電郵的平台，其實這個會不會都是令到罪案數字下跌的原因來的？ 都是的，我们一直都进行很多教育的宣传，例如透过一些钓鱼电邮演习去提升大众对于可疑电邮的敏感度。在上年也都联同香港大学共同研发了一个可疑电邮侦测系统，协助一些企业自动辨识一些可疑的电邮。虽然电邮的骗案数字有所下跌， 但是平均每一宗的个案损失金额呢仍然是接近200万港元，所以绝对是不可以忽视的。 嗯，知道知道。虽然电邮骗案就少了，但是近几日都看到电视说最近很多人收到不同类型的钓鱼短信，叫人按进去条链接那里输入个人资料和信用卡资料。 是啊，例如最近有骗徒冒充本地电信服务供应商旗下的会员奖赏计划，发放一些虚假的 SMS， 声称这些收信人的积分就来到期了。收信人因为不当地换取积分而令到他的账户被限制使用，或者收件人成为网上抽奖活动的中奖幸运儿等等。咁诱骗受害人收到信息之后呢，就是输入了登入资料和信用卡的资料，继而呢就进行违法的活动。由于钓鱼信息的界面呢几可乱真，而且使用一些很迫切的字眼，例如就说你的积分就是到期啊，你的账户出现异常等等，市民呢心急之下呢就会提供了他个人或者信用卡的资料，市民呢会因此呢就会令到他的资料外泄或者被用作非法的用途。 哎 Gloria， 不知道你认为科技罪案在未来几年会上升啊定是下跌呢？ 在这个数码的年代，我们无论学习、工作、生活或者娱乐都已经离不开网上的世界。环顾绝大部分科技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科技罪案占住整体罪案的比例都持续上升，香港也都不例外的。我们警方也都相信犯罪分子会继续转型去到网上犯案，而香港的科技罪案占整体的罪案的比例很可能都会继续上升的。 如果科技罪案会继续上升，我相信防骗工作非常重要。警方上年推出了防骗伺服器，最近更加就是出了防骗伺服 App， 那是怎样可以帮助得到提防骗案的呢？ 很多时候市民会因为不懂得进行一些 fact check 啦，所以就会误信了骗徒。那我们很重视教育公众怎样去进行事实的查证，咁所以我哋去年就推出咗一站式嘅诈骗陷阱搜寻器防骗伺服器啦。最近咧仲推出埋防骗伺服 App 手机应用程式。咁如果市民遇到一啲可疑嘅来电、网购卖家、交友邀请、招聘嘅信息或者投资网站等等，都可以用到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嗰度输入翻相关平台账户嘅名称、收款账户、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网址等等，可即时就评估一下安全风险。市民在透过防骗伺服 App 里面亦都可以浏览到精选的防骗资讯，以及将防骗的信息和身边的人分享，令到数码安全的信息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防骗伺服 App 是推出后短短半个月已经有超过三万个市民下载了。 Doria，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市民作出一些呼吁呢？ 网上的世界充斥住诈骗资讯、虚假资讯等等各种网络的陷阱，我呢就建议市民无论在网上付钱、投资或者识朋友之前，都习惯地用一用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查证一下，这样就没那么容易被人骗了。另外我都想藉着今天的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反诈骗协调中心小红书账号已经正式推出了。我哋账号名就叫做不吃亏的港漂。我哋中心会透过小红书的账号定期咁发布防骗嘅资讯同埋应对骗案嘅方法，去提高大家防骗意识之余咧，仲进一步扩大我哋警方防骗信息嘅接触面。大家记得关注同埋收藏啊！最后当然如果有怀疑，就应该打我哋防骗2-18-2222热线或者系报警求助啦。 今天很多谢 Gloria 的分享，网上世界充满着陷阱，市民每当遇到不肯定的真假短信、电邮或者来电，甚至就遇到可疑的网友，记住不要轻易给钱或者交心，最好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避免就是被骗徒有机可乘。麻烦 Gloria，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18-2222。 喂，警方防骗热线。 在天福路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大壮咪环节入边啊，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啊，最近啊，唔知道又有冇啲大嘅案件啊，又或者法律上边嘅日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啊，法庭嘅日都有案件噶啦吓。咁啊，朝早你话啊，揸住架车啊，要去法庭之前咧，都听下收音机啊吓。咁啊，除咗晨光之外咧，啊，嗰日三八妇女节喎。咁啊，太太话系听听嗰啲啊名人高人接受访问啦、啊，咁自不然人听下柜台，原来有英文台啦， 系、哦、啊，三台啊嘛，系啊，系啊， 咁啊，睇下啲接受访问啲人士，吓佢哋啲吓英语普通话，哇，尤其是普通话真系啊咩系咪叫有进步空间、啊、 普通咗啲咯，普通话 见到嗰位普通话主持都好多字都。啊！你系咪咁嘅意思啊？咁嘅样吓，咁啊自己都学习啦。 不过普通话嘅同事咧，佢哋本身都系识听广东话嘅，所以佢哋应该系估到嗰啲普通咗嘅普通话嘅。 你讲得好啱，嗰个同事喺做纠正嘅时候，明显佢对广东话系好谂熟 的。哦、啊，咁啊好啦，咁啊好啦，证明我哋咧所有嘅同事都非常之专业。 所以即系谂下咧，就依、是。而家本港咧就法定語言都係中文英文啦、法庭上都係用呢兩種啊，好彩冇話到幾時開始要全面用普通話啫，唔係真係好多好多進步空間嘅啫。咁但係睇翻即係法庭咧用語言，即係咁做法庭同做電台差唔多都係。语言咧系占咗个好重要嘅位置啊！ 当然啦，系啊， 系啦、啊，做厨师整面包啊，整餸啊， 系啊。如果你话咁多位壮师要反对嘅时候，都要objection 都要嗌出嚟啊，唔通举牌咩？ 咁所以咧就系、是、啊，嗰、那个表达能力啊，运用啲语言能力啊，措辞用字谨慎小心嗰啲啊，大家真系彼此彼此。 系啱嘅，啱嘅。咁啊，读好啲书呢、這个好紧要，讲好啲嘢。 啊，咁过往咧，香港咧就比较多咧系用英文嘅。咁一個原因咧，就係當時嘅文化咧，亦都咧另一個原因就係好多法官咧都係洋人嚟嘅嚇。咁冇理由淨係譯俾佢一個聽，其他大家就唔使聽啦。咁 係啊， 所以成個聆訊咧都會係用英文嘅。 係， 不過喺時間上咧可能會有啲會多咗啦嚇，因為你知咁就講句早晨咁早晨咯，但係譯翻住 good morning 啊。簡單講就時間會雙重咗啦。 哦，咁啊，所以一般審訊可能都真係用咗雙重嘅時間先至可以搞得掂喎。 叫做最起碼，因為有時候佢唔係就咁聽咗譯噶嘛、啊。可能嗰個講嘅人就話：，嗰日咧我就喺嗰邊啊，唔係即係呢邊咧咁啊，咁就突然落咗樓下啊，對面咧就咁啊，咁、那個翻譯人員可能啊唔該啊，講翻清楚，了解清楚，先、再譯嚇。咁、咩叫對面啊？咁啊，對面佢意思係隔離啊，咁嘅樣啊。 係喎， 比較煩啲。 係咯，因為法庭方面個翻譯咧。就未必同嗰啲聯合國嘅翻譯就一樣喎。我見嗰啲睇新聞報道啊，佢哋有啲人就戴住 headphone 噶咯，好似講一個字，講到個矮字，然後個翻譯就我，咁啊即時傳譯都好犀利。得法庭就唔係呢只啦，係嘛？ 哦，係啊，即係嗱，香港譬如類似嘅，真係即時咧就好似係立會啦、開會嘅時候嚇，咁、真係有人戴住耳筒嚇喺、個暗室嗰度咧，隔住塊玻璃喺度做翻譯嘅，以前就嚇。咁我听就好似佢哋嘅叫法，唔知系叫接续啊，定乜嘢传译嘅。咁真系同步咧，就系、嗰个发言者讲紧佢嘅语文啦吓。咁、但系嗰个翻译人咧，用另外一种语文咧，就系、即刻读翻出嚟啊，讲翻出嚟。 系。 咁但法庭就唔系即时嘅，法庭咧就系、讲咗一句咁啊，床前明月光咁跟住咧就再下一度译啦吓。就是个 moon 唔知咩嚟 嘅，我都喺度谂紧床前明月光。哇，要译仲要唔系咁片面译嘅，好多时翻译仲要译埋入边嘅意思，所以系即系头先大壮咩讲得啱，要问清楚嗰个发言人，你系咪咁嘅意思先至开始做翻译嘅。 所以跟住傍住阿领导人出访嗰啲翻译真系好高水平嘅， 系啊， 随时啲古诗唐诗唔简单噶， 厉害厉害啊！咁啊，法庭方面嗱，头先阿大壮咪就话到啦，特别系香港以前啦，相信都系回归前比较上多用英语。 系嘅，回归之前系嗰个数量系相当多嘅，可能真系九成都有嘅。咁啊，所以咧就各有唔同嘅翻译人员咧，就各有特色添嘅。有时间先慢慢讲下啦，都几有趣嘅。 但点都好呢，咁就係係咁样进行。但今时今日呢，就绝大部分嘅审讯呢都已经变成呢係中文，即係广东话啦。 咁、如果全部都係讲广东话嘅，咁翻译哥哥就可以稍作休息啦。 佢有唔同嘅情况啦，譬如佢可能个被告系洋人啦，但系其他证人全部华人咁样，咁个法庭呢就选择个聆讯究竟系全面用晒英语啊，定系呢就系话哦都系用翻中文，不过呢就有个翻译呢淨系译嗰啲中文嘅证供呢俾嗰个洋人嘅被告听，呢个由法庭到时睇情况决定囉。 咦、咁即系其实法庭每一次都会因应住呢喺法庭入面嘅咁多位人士，例如可能有啲律师大状佢系外籍人士嚟嘅。咁然后某一两个嘅被告或者系证人，佢哋又系外籍人士嚟嘅，咁就未必系全部译晒，净系可能安排一两个翻译人士喺嗰啲嘅外籍人士旁边都唔出奇，会唔会嘅咧？ 佢会嘅，因为如果系嗰、那个证人咧系证人，即系譬如有十个证人，得一个证人系讲英文啦吓，咁佢就唔会，即系多数唔会将成个聆讯咧转咗做英文噶啦，咁但系唯独是就当嗰位洋人证人出嚟作供嘅时候。咪做翻译咧，译翻中文俾唔识英文嘅人听咯。咁至于法文啊嘅人士选择英文、中文咧，就到时可能同个官申请，睇会唔会酌情将嗰部分转做全英语，不过有翻译中文，就俾大家听咯。有咁嘅处理。但系如果你话大律师佢唔识中文咧，咁就我见有法官咧就唔愿意将成个聆讯咧系转做中文啦。佢就話：我揾個翻譯，咪譯翻俾阿大律師你知咯，咁樣。 咁嗌反對可能都會慢咗幾拍嘅，會唔會 㗎？咁啊，你要睇下啲功夫啊情況點處理啦。 係係係。 不過你話講中文佢哋有困難，但以往譬如處理嘅案件咧，有啲就真係全英語咧，都有佢本身嘅困難㗎喎。 例如咧， 因為似乎係譬如我哋學習嗰啲英語咧，即係除非你由細個抌咗唔知。去美国定英国嘅啫，否则最叻都可能系屋企嘅菲佣教噶嘛。咁咧，试过啲案件就系、是、第一宗咁嘅样吓，喺军营啊，以前有英军军营啊嘛， 系啊， 咁啊里边有啲打交事件咁嘅样吓，咁啊上到嚟法庭咧，哇，嗰啲屋企人咧都好关心啊，咁啊所以成个观众席咧，你睇到唔知系。爱尔兰啦，定系啊苏威尔士啊，英格兰定苏格兰咧，坐晒喺度。 UK 都集合晒喺度。 系啊，咁辩方律师、大律师又系洋人，个官又洋人。咁所以得翻咧，呢个主控系呢个我哋中华民族。 系哇，咁啊真系搞唔搞得掂啊？搞到嘅。 以为去咗伯明翰定边度个小镇咧度开审啊？咁即系里边你知啦，嗱，语文嘅嘢咧，顾问论你读到几乜嘢，高深都好啦。有时候啲俚语俗语嗰啲咧，你未唔系全部识噶嘛？以前冇咁多咩 urban 嘅 dictionary 去即系一本俚语嘅字典啦咁中文咁你讲冚唪唥咁呢三个字你叫英文台嘅同事去諗个冚字点寫 山卡拉咁 山卡拉好似搵到而家最近就多咗啦啲咁嘅以前我哋搵唔到广东音嗰啲字而家好似出到文物咁多咗啦 係多咗好多 但有啲就真係搵唔到㗎嘛咁譬如个证人啊个被告呢佢话当时我同佢讲 have a square go 我记得嘅咩嚟㗎咩事后先知道我 have a goal 咧，即系嬲人哋咧。原来如果打篮球就 one on one 嘅咧。 即系最近有个挑战，即系吓。 系个议员咪话叫另外一个同佢唔知乜嘢嘅 one on one 嘅，即系嗰个意思。square 咧，就直头即系狠狠地啊，普通话就系、是、认真地干一干咧，攞一个啊嘛。 硬桥硬马嘅。 系啦，系啦，硬正嘅咁样咁所以你一句半句都可能有呢啲小困难啊嘛。 咁 虽然都无伤大雅嘅，系 咁啊，净系譬如广东话同英语都会面对咁多个嘅问题。如果再加埋多几个唔同国籍嘅语言嘅时候，咁啊，法庭个运作又会点咧？ 哦，又试过啊，真系吓。有一次咧，三个啲印巴人士做被告啦。咁原先咧就三位都安排咗有翻佢哋自己同种同族嗰啲大律师代表啦，不过当中有一位咧，唔知点解咧，有啲意见不合啊，咁于是临时就涉咗华人入去，咁又系啦，去到嗰个法庭里边咧，就自不然即系 以為去咗加德滿都啦， 唔使坐飛機都去咗啦。 不過就嗰次都好彩啊，咁楊法官啊，審完之後發覺咧有疑點啊，結果有一次喺地鐵度咧見到有個印巴人走埋嚟自我介紹，仲記唔記得我啊？咁樣樣。我哋唔係咁易辨認曬所有佢哋每一位噶嘛？ 係嘅，係嘅。 係咁啊，仲影翻張 selfie。 哇，咁厲害！ 係呢啲全部都係前朝嘅時候嘅事噶啦。 嗯。 咁今時今日咧，就全部都係華語嘅，基本上嚇。 係咁啊，都係相信每一個審訊咧，喺無論語言上面有不一樣啊，咁啊，但係大家都可以咧，用盡自己嘅方法咧，咁啊喺個法庭上面啊，將呢個實情咧就講出嚟。咁啊，講就好緊要嘅，所以語言咧都係一定要表達得好先至得。如果唔係啊，搞錯曬嘅話，搞到自己周身蟻 啊。哦，咁啊，我都盡量學習啦，有時候聽下普通話台，阿小明医生之前都有出席 嘅，好似系佢出席嘅时候都有同我打个声招呼，同我讲：喂，我而家去普通话台啦。 系咯，我都听过，真系佢同好多港澳名人讲普通话，咩古天乐嗰啲有得挥啊！ 哇，咁啊，大家一齐约出嚟研究研究先至得啦， 娱乐性丰富咧。 好，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小白， 拜拜， 拜拜。 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 Vicky 永儿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六点到十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有唔少女士都好喜欢皮夹手袋，但系皮夹手袋唔单止伤害动物，仲伤害环境。咁如果想爱护动物同埋支持环保，又可唔可以保持时尚型格呢？梗系可以啦！有冇谂过芒果都可以做成皮夹用品？喺欧洲有一半以上嘅芒果都系由荷兰进口，但系喺进口嗰阵，由于要切开芒果通过品质管制，所以造成咗大量嘅废弃芒果。于是有两位年轻人每星期都会去嗰度免费攞1500个嘅废弃芒果，再做成为芒果皮夹。咁究竟点样先可以将芒果变成皮夹呢？首先，他们就会将芒果放入搅拌机，将芒果变成芒果泥，跟着加入几种添加剂，将芒果泥变成皮革的材料，然后再将芒果泥平铺上去烤盘上面，再放入脱水机一晚，这样就会变成芒果皮革了。之后他们就会送去皮革加工厂上一层保护膜，最后就会用机器将芒果皮按压出动物皮的花纹，这样做出来的芒果皮就会跟真的皮一样，之后就会被送到去各个地方制作成不同质感的皮银包、皮手袋、皮鞋和皮家私等等。芒果皮已经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友善对待动物、不伤害环境的选择，所以我们都要多多支持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胜，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宝。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 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删除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白发往新一章去追。 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电话旁边打咗俾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嗱，八点钟嘅时间好似有一个咧都系同健康有关嘅、哦。 冇错啊，咁就系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啊。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有两个环节嘅，咁啊第一个环节咧就系、是。请嚟健身教练咧，即系为唔同嘅能力嘅人士设计一啲体能嘅训练，即系等大家好好 keep fit 啦，又啱翻自己体能咁话啦。咁另一个环节咧就系、是、请嚟注册营养师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咧嗰啲食物嘅迷思啊。咁、今集第一集咧就会请嚟注册营养师阿 Anson 啊，同大家讲下米嘅重要性。咁近年好多朋友都话呢夜晚好多时唔食米㗎嘛，即係减肥咁话。咁但係原来从营养师嘅眼中呢，米係好重要嘅。即係佢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呢唔同种类嘅米係有啲乜嘢营养价值。希望呢係啦，希望嗰啲素食嘅人士都可以从呢啲全谷物里面吸收到更多营养咁话嘅。 米呢都有好多迷思嘅，即係我自己就咁睇啦，例如米嘅品种嘅等级又有好多啦。其次呢就係例如係中国米呀、越南米呀、泰国米呀，又或者係日本米呀、韩国米呀。喂，原来全部呢个品质啊都系不一样㗎喎。 冇错啊。 对呀，咁所以今日夜晚大家黐住呢，即係讲米呀。做人最紧要有咩？食嘢都有米气啊嘛， 冇错啊。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冇错。 好，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咧？ 咁睇完米啦，咁去到夜晚十点半啊，大家睇下呢个纪录片《风情中国》，咁啊继续即系去到国家嘅大江南北里边，唔同地方认识一下咧不同嘅民族啊。咁今集带大家认识一下蒙古族。咁蒙古族咧，佢哋有一个大会啊，有一个盛事叫做那达慕大会。咁系啲咩咧？就一年一度嘅，有啲似咧蒙古人嘅奥运会咁啦。大家又谂，咁有好多传统嘅体能运动竞技节日嚟嘅。咁系从一啲传统嘅宗教仪式里边发展出嚟嘅。咁今集嘅节目带大家去睇下呢个那达慕大会啦。咁从中咧去到认识一下咧佢哋嗰种。即係歷史啦，同埋風俗嘅。咁我當然我哋唔係淨係睇個場上面嗰啲比拼嘅，亦都會睇下咧佢哋辦呢個大會嘅前前後後啊，場上場下唔同嘅情況等等，等我哋咧全面啲認識下蒙古族嘅朋友啊。 係咁啊，呢個相當有趣。那達慕啊，咁原來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運動會啊，就加埋呢啲叫做遊戲元素。喂，除咗佢哋啲運動會之外，蒙古族人仲有啲咩得意嘢啊？ 嗱，咁好多朋友話咧，即係想認識一個民族嘅人咧，即係從佢哋嗰啲喜慶節日裏面係最好認識噶嘛。所以咧，即係我哋人裏面最大嘅喜慶咧，可能就係婚禮啦。咁我哋咧會去到內蒙嘅鄂爾多斯市嗰度啊，認識一下咧蒙古族嘅婚禮。我哋直接睇下咧，佢哋嗰啲婚禮咧，佢哋係點樣搞法嘅，從中都係認識一下佢哋嘅文化同埋風俗啦。原來咧。蒙古人嗰啲婚禮唔講唔知喎，一搞就係大搞嘅喎，佢哋要連續搞兩日嘅喎。 哇！ 即係都幾開心。 做佢哋啲婚禮 MC 都辛苦喎。 係啊，係啊，咁好多嘢喎，又唱歌跳舞，又飲又食啊，梗㗎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有好多咧風俗禮儀喺度嘅。咁大家想認識佢哋多啲咧，今晚十點半記得睇《風情中國》啊。 好啦，留意住啊，十點半鐘《風情中國》。咁另外咧喺星期六嘅時間咧，都係要留意港台電視32喎， 冇錯啊。咁繼續帶俾大家睇下呢個港超聯啊。咁 今个星期境外有个重磅大战，东方对杰志啊，咁就听日嘅晏昼5:50，咁啊暂时杰志系排榜首嘅，佢五场近五场全胜嘅，咁啊呢个组合东方同杰志咧犀利啦，喺一月份咧高级银牌决赛嗰度，双方打成1-1，最终啊互射12码，杰志紧紧捧杯啊赢咗嘅啫，咁啊想知道今场呢个港超联？即系鹿死谁手咧？咁啊，记得听日晏昼5:50睇呢个港台电视32嘅现场直播啦吓。 好，大家记住啊，留意港台电视31同埋32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哇！呢、這个大战嚟噶咯，杰志对东方咁啊，真系可以睇一睇啊吓。咁除咗咧喺港台电视32睇之外咧，咁当然即系支持本地足运咧入场啊最好。 入场好好啊！ 你当然可以刷下收视嘅。 入场可以嗌下嘛。 系啊， 屋企都可以嗌。屋企嗌啊，除到隔篱屋。 依家除咗口罩啊，食只鸡髀啊，旧时僆仔好中意喺旺角场嗰度咧食佢小食店啲鸡髀 啊、 薯条啊咁样吓，咁啊 走呢啲 都系几开心嘅。 系同埋现场睇。呢、这个感觉咧系不一样嘅，即系所有大家支持同样支持同一队嘅球队啊、球员啊咁样，大家坐埋一齐咧，其实开心啊，讲下波啊， 系啊， 讲下是非啊， 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做呢个活动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张景报道一节新闻。喺北京早上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会议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大会以295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会议其他议程包括表决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选举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国家副主席等。今日大会出席代表人数2977人，实际出席人数2952人，有25人缺席，出席人数符合开会法定人数。据了解，政府研究修例，初步建议本地牙科毕业生实习1年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又要求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暂定建议是2年。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牙科学生入学时没有相关安排，若果有关措施在短期内实施，会对现时的牙科学生不公平。他建议政府可以考虑让牙科学生在学期间到公营医疗系统实习，对学生影响较少。他说政府需要思考为什么没有大量的牙医选择到公营医疗系统服务，是否与晋升机会、薪金、工作环境、培训等问题有关。他又说政府可以考虑怎样吸引牙医进入公营系统，或者利用私营市场服务市民，例如向私人执业牙医购买服务。德国汉堡市发生枪击案，最少几个人死伤。电视画面显示，数以十计警车及消防车封锁事发现场一带的街道。案发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传媒引述警方发言人指，一名或多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一间教堂开枪，其后逃走，死者都因为枪伤致死。发言人形容警方已经动员所有人，甚至部署了直升机。市长表示震惊，慰问伤者及遇难者家属，又强调当局正全速搜捕疑犯及调查案件。有报章报道事件造成最少7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有通讯社就报道，汉堡北部阿尔斯特多夫区居民的手机都收到警告，内容是出现危害生命的情况，有街道已经被封锁。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发言人鲍普公布早前摔倒送院的麦康奈尔的病情，指对方因脑震荡正接受治疗。鲍普在声明中表示，麦康奈尔在当地星期三晚摔倒，未来几日将继续在医院接受观察及治疗。他感谢医护人员照顾及同事关心，声明未有透露麦康奈尔可能出院的时间。报道指在事发当晚，麦康奈尔在华盛顿一间酒店出席晚宴时被击倒，其后送院。总统拜登及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都祝愿麦康奈尔早日康复。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这个礼拜呢 ,Hong Kong Top 10的作品当中呢，以这一首我自己就好喜欢啦，因为个编曲呢好紧凑啦，同埋好有他们的风格啦。本周上升到第五位 ,Linkin Park, Lost. Even though it will always be, I pretend it isn't there. I'm trying. 似乎呢一首作品都几有冠军相，亦都好多朋友喜欢啊！咁我自己都系 Linkin Park 嘅乐迷嚟嘅。嚟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中游位置第五位有呢一首新歌 Los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霜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溪乐园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系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唔使再勤力啦。有朋友问我，朝朝早白元浩打俾你，咁早起咗身未？系咪佢嘈醒你？就算醒咗，应该仍然睡眼惺忪。啲话题系咪前一晚谂定？我话同朋友倾偈唔使谂定，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乜都讲得一餐。话不投机，先会半句多。啱倾，只会担心唔够时间咯。早几日同佢倾过嘅题目，唔系净系我哋呢个城市嘅人留意，系全世界 ChatGPT 人工智能又系 AI， 而家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只要透过互联网揾佢帮手，毕业论文都可以写得出啊！搞到好多大学都要出通告俾老师同学生，严禁用人工智能交功课。一经发现，当然肥佬啦。问题系点先可以揾到证据呢？所以自己作为老师，我一定会有 Q&A 环节。你眼望我眼，冇得上网，我就知你识定唔识啦。嗰朝早讲到，如果人工智能继续发展，我哋可能冇得捞，都有可能噶。早排有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十大最容易俾人工智能取代嘅职业，广播系排第一位。唔好话淨係听到声音嘅工作，见到样一样有机会被取代。呢排网上有啲用人工智能合成嘅人像图片，靓过真人，完美无瑕。当然啦， 数据是来自大部分人喜欢的一些特征。大数据年代嘛，这些数字就是告诉大家到底我们现在的眼光是怎样。究竟是因为大部分人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样，还是我们看了这些由电脑做出来的东西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太过容易相信网络世界说的东西，相信的程度是可以将全副身家比埋它，由几千蚊到几千万，只要在网络上跟你说，你就不会怀疑。我成日好好奇，如果有个人当面问你攞几千万，你梗系唔会俾佢。但系喺网上，你又觉得冇所谓。嗰日我哋仲讲到，究竟人工智能会唔会带俾人类幸福？我都唔识答呢个问题，一路喺脑海徘徊。对于学生嚟讲，可以唔使勤力教到功课，只要上网问，系咪幸福呢？对于以后遇到问题，不需要再自己找方法解决，只要上网问，是不是幸福呢？不需要再动脑筋，是不是幸福呢？所有疑问不需要花精神就可以得到答案，是不是幸福呢？我们将现实世界的问题交给虚拟世界解决，是不是就是幸福呢？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幸福，还是活在一个假象世界是幸福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最近你好吗？他跟你算甜美吧？然而我要你记住，将我背心沾湿那滴茶。由罗马当蜜月了吗？暂且给他绝代芳华。然而我命你终生要记得温馨再问话。我待你好吗？那次差点一丝不挂，仍然背你披风戴雪，亦值得牵挂。难闻咬过现在痛吗？但你举起淡绿的茶，垂头说太爱谁，为日后着想不要嫁。明明你也自命率真，怎么变了认命的人？为何以为逃离了最爱便是再生？如果这算是爱，我也不忍责备你傻，我也许都有做错，能值得死去活来世上有几个？除非他着我，你怎么可以认错？若有天找到下个，如若跟他吻别时会令你很痛。问我你待我好吗？当天送你那束花，怀疑你喜欢得将它都深呼吸几下，其实你爱暂住我家，度过今生未到的家，为何当初天摇地陷仍未必想到家？明明你也自命率真，怎么变了认命的人？为何以为逃离了最爱便是再生？如果这算是爱，我也不忍责上有几个，除非他着我，你怎么可以认错？若有天找到下个，如若跟他吻别时会令你很痛，问我谁轻轻叫唤你？你也急切在日奈何？我也许都有做错，每个他走了又来，你是后也记起我，除非他着我，你怎么可以认错？我最多准你恨我，谁愿分开了六年会问挂念我么？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喺我哋身边都有好多人咧，就去咗旅行啦。 嗯、 我哋三个继续跟守住岗位啊， 系、嗯、啊， 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嗰度啦。 我冇乜特别羡慕佢哋， 点解？ 因为我觉得佢哋应该羡慕我。 点解？ 喂，我哋继续做紧嘢喎。 系啊， 系啊， 系啊。 唔系，佢哋都继续做紧嘢。 佢哋都有工嘅。 佢哋都做紧嘢嘅，不过佢哋放下假啫。 系啊， 人啊，总要休息下嘅， 放玩乐啦咁样。咁、如果你问我嘅，哦，如果或者问埋阿钟哥同阿欧啦、如果有得去食真系新鲜滚热辣嘅，譬如竹地啊，唔系竹地，而家丰州，丰州哇，食下海鲜啊，其实 系 一件开心嘅事， 啊、 即系始终即系感受到嗰种嘅气氛啦、啊，咁又知道哇，即系系有 relax 嘅感觉、又或者去下唔同地方啊，甚至乎如果你话喂。我就算我有啲朋友咧，佢而家一有空閒咧，佢哋都會選擇係咩咧？上深圳，因為搭車好方便啊！而家咁啊，又開曬關咧。 澳門咧仲有， 澳門咧係啦，又有。雖然周邊咧都好多地方，令到大家係可以玩得好輕鬆，咁亦都感受到嗰、那個旅行帶俾你嘅快樂。咁、我咧就暫時都即係真係深圳都未去啦。咁但係咧，我又揾到咧，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魚生。我前幾日咧有一個。同食物飲食圖鑑都有關嘅就係咩咧？因為我發現咧，原來香港都有啲商店咧，佢哋真係咧，原來會喺豐州嗰度直接入貨。 豐州直營啊，係嘛？ 係啊，我呢個我覺得 直送應該用直送， 直送直送係因為唔關豐州事嘅，係佢哋自己咧就每一日咧就喺豐州嗰度咧就揾啲貨翻嚟嘅。咁我就諗住，因為我以前都切過魚生噶嘛，咁我入去及下啦，即係望下啦咁樣。咁佢入邊嗰啲種類咧，我覺得都幾繁多。咁、我有八卦問啦，喂，咁你啲魚啊，咁點嚟啊？佢哋都話其實每一日咧係豐州嗰度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當佢朝頭早開門供入去嘅話咧，其實就唔使嘅，因為朝頭早咧佢嗰日嗰啲啱啱新鮮嗰啲就坐緊飛機。 佢哋舊時好多都係24嘅，我記得鐘哥咧真係好中意去竹地市場嘅年代啦。我估魚市場都係咁運作啦。其實你搭夜機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可能食碗牛肉飯咁樣啦，跟住就可以睇到佢哋有啲魚嘅拍賣啊，或者已經有第一水嗰啲魚獲翻嚟啊。 我未去過睇佢哋拍賣嗰啲咩三文啊， 拍賣嗰啲魚我唔知道一般人入唔入到，即係有機會淨係魚飯先入得嘅，係啦。咁但係佢哋 睇電視見啫嘛。 佢哋拍賣嘅時候，即係凌晨可能兩三點啊，咁樣就三點幾可能開始，跟住四點幾已經真係送曬貨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我見香港嘅做法咧，就係、是如果當日喺豐州已經攞咗去貨咧，即係日本攞咗去貨咧，咁佢哋會當日就分咗一批。咁就會送去海外嘅，咁香港係其中一站。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所以話，如果你朝頭早去呢一啲香港即係叫做豐州直營嘅直送嘅鋪頭嘅話咧，其實你應該買到或者選購到嘅咧。是上即系寻日嘅货嚟嘅， 但都系好新鲜嘅， 冇错，都好新鲜嘅。咁老实讲，真系新鲜嘅。好啦，咁因为人哋即系生勾勾咁即刻搭飞机，佢咪坐船啊嘛。咁如果你话我想再买到今日嘅鱼获嘅，真系喺日本嗰度送过嚟嘅话，你就要黄昏嘅时间，等佢哋嗰批货咧都去到佢哋嘅铺头，然后咧你就可以真系自己选择到啦。啊，我中意呢啲鱼，我中意嗰个鱼，因为佢哋咧原来除咗鱼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啦。鱼佢哋有啲我见过都几特别，原来佢哋唔系话净系喺即系东京附近嘅海捕获嗰啲，佢哋甚至乎咧连埋我见到有一只我都八卦睇，因为嗰只系。飞鱼嚟嘅，咁飞鱼咧， 飞鱼咁得意， 系啊， 点样飞鱼、啊？ 我就睇到佢嘅时候好搞笑啊！ 有啲鱼真系会飞噶嘛， 系嘅， 系啦， 即系当然唔系飞上天啦， 佢喺个海 可以跳弹咁样， 系啦，弹上个海面，其实佢嗱飞鱼咧，佢有阵时飞起喺个海面飞上嚟嘅时候咧，佢。劲嘅时候可以飞到咧超过差300米嘅距离，300米咧对一条鱼飞上，然后继续滑翔咧，甩下甩下咁样咧，其实系一个好长嘅距离嚟噶。 所以70年代啊，嗰套日本嘅电视剧啊《绿水英姿》咧，佢都有个转身叫做飞鱼转身。 哦，飞鱼转身， 引一引个池边咧，放唔好啊，飞咗半个塘，点够距离啊？ 咪系咯，咁犀利。 飞鱼转身， 咁我又见到有飞鱼，咁嗰个飞鱼喺边度嚟嘅咧？个品种又叫白。 八角，唔係我哋花椒八角嘅八角，但係佢都係寫八角，原來佢北海道嚟 嘅， 仲係要唔知咩呢個時間個季節啊，個水流啊啱嘅時候就可以捕獲到呢啲。咁你知本身豐州呢個魚市場佢就混雜咗咧，即係佢哋本身有好多唔同嘅漁獲就集中咗喺嗰度。咁所以原來佢哋咧就會將呢一啲可能特別啲嘅或者得意啲嘅漁獲咧就再送去海外，咁令到即係海外嘅人都有機會咧可以試到咁樣。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試下揾一揾啊！如果真係好似我呢啲又仲未飛又未有特別計劃嘅時候咧，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咧係日本直接運過嚟，而係好真係好地道嘅日本美食啊食材。其實美食我都想講就係譬如拉麵，我都有幾多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同聽眾分享咧，就係佢真係好地道。即係你入到鋪頭咁，全部講日文，因為一係講日文，一係講英文。講廣東話就唔係好行得通嘅，因為喺港島嗰邊咧，佢哋通常都係做外籍人生意嘛。咁但係嗰啲咧，其實雖然佢鋪頭融融爛爛啫， 係噶， 但係好似嗰啲咩平成起頭嘅時候嗰種嘅風格嘅喎，即係一入去有種梅梅地嘅拉麵鋪嘅味道，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嘅。咁大家不妨發掘一下啲鋪頭啊，或者食材啊。 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真係好想享樂啊！有兩個享樂情報，第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小白頭先都講話好想飛啦，我估鐘哥其實都 plan 緊飛嘅，我就 冇咁快嘅， 我都冇咁快啊。每個行程都要好好計劃噶嘛， 咁梗係啦。 我 plan 嗰個喺九月，係啦，有兩日講定唔喺香港先。F1 新加坡站，我講咗三年啦，呢個真係，我想去三年啊。小白聽我喺節目噏啊，我估啲聽眾啊。聽我噏都噏到煩厭，因為原先我呢個 checklist 咧，或者叫 bucket list 咧，就三年前嘅時候發生嘅，一路疫情吞，吞到今年咧，我真係欲罷不能啦。我想講咧，啲套票唔貴喎，咁叫做機票啦，來回機票加三晚住宿啦，再加咧大獎賽嘅三日門票咧，大概咧6000多蚊起喎。我再讲多次， 咁真係唔係话特别贵喎。 係啦，来回机票三万住宿。 包埋嗰个入场券啊。 係啊，即係当然啦，即係你啲位靓啲就再贵啲啦。 同埋我谂嗰个机票未必会好嘅时段，可能真係晚机去早机返，可能係嗰啲咁样。 唔紧要啊，因为佢本身新加坡赛站呢 F1 呢都系夜晚黑赛事嚟嘅， 系 啊，佢系夜晚黑赛嘅。 咁咪啱咯，你去到 赛完之后咪翻嚟咯，早机咯， 啱嘅，翻嚟成功睇先啦。 系啊， 估到你哋噶啦， 睇完早机反， 估到你哋噶啦， 帮你谂埋阿 O， 你就翻嚟嘅时候咧，直接入嚟呢度得啦。如果你夜机嘅话，唔好频频扑扑啦。 睇完仲有啲速度感添啊，行快两步嘅会。 系喎，仲有啲停停先。 咁啊，九月十五号，今年九月十五号就练习赛啦。 都要准备定系九月都好。 系啊，16号就排位赛，17号咧就系正式赛事啦。 咁如果佢呢 package 咧，我多可问佢系连续几日个比赛入场券都有噶。 系啊系啊，即系你可以有好多唔同 option 嘅，咁你可以加加减减啦。你想前啲咪前啲咯，贵啲咯。咁你后啲沾染下气氛嘅咪 OK 咯，咁样。咁通常都系咁嘅。咁我就未睇过嘅人生，所以我先咁在乎嘅啫。我唔可以讲到自己，我就知道系点啦。我睇完再同大家去品下。咁呢个关于九月嘅一个行程啦。咁与此同时咧，其实都搜集紧一啲去新加坡一啲玩乐嘅情报啦。因为意思就系你可能去到当地，其实好多你食开嘅嘢都执咗，可能有啲好著名嘅肉骨茶铺都执咗。 白骨顶 系啦系啦，咁新加坡嘅肉骨茶同马拉嘅肉骨茶有咩唔同呢？之前小白都有介绍过啦，咁样。咁啊，钟哥又中意去马拉玩嘅，我知道系啊。 中意吉隆坡或者 马拉啦，即系都系 怡保嗰边咯。 系啦，咁啊，嗰边又有嗰边嘅风味啦。 永远的七十年代啊嘛。 系啊，咁大家可以plan 下啦。 哇！你突然间讲新加坡，我谂起佢，我细细个中意食嘅炒萝卜糕啊。当地啲人咧都真系整得几好食，好嘢味啊！ 同埋佢哋嗰个叫做熟食市场咧，都入咗非物质文化为产。咁即系意思系佢哋嘅普通一个熟食市场， 即系好出名有个 冬菇亭咁啦 ，MRT 嗰个 佢哋嘅冬菇亭啦，类似咁都可以大家有机会去到当地咧，都可以试试饮饮食食啦。咁当然你话喂唔系话我呢两日冇嘢做，已经买张机票过去咯， 犀利犀利， 旅途愉快啦！